好啦，2018年10月20号星期六晚11:05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咧，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 系小弟兴旺诊啊。 系咁啊，欢迎各位大家咧就收听夜间热线。今晚我哋继续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就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咁啊，我哋就今晚要严重高急、啊。知唔知啊？因为咧就嗰啲收 制你好急，你急得密个啊边个唔掂啊？ 边个啊？个唔系咁噶，李卓展。 陶谨生咯、 啊。我陶谨生，唉，我以为你讲李卓展添。 李卓展系展啊嘛。 嗱，李卓展咧都即系不停咁样咧，嗱，佢又冇用告急呢两个字，其实就屌你乜，日日都喺度告急紧噶啦。佢做嗰啲嘢根本上又喺度告急。 到奶咁样就吓咩咩， 断咗 电话听都冇啊。 OK， 嗱，依家已经重新连线啦，诶、哎，似乎啊已经有， 好似有翻声， 有翻声啦，好啦，咁啊依家有翻声咧，就喂各位亦有告急，嗱，我哋咧今次又遭到无情嘅政治打压啦，嗱，今次好明显咧系一次政治打压嚟嘅，点解咧？因为我哋一讲李卓展告急揼阿洪剑基， 逻辑一定系打压， 就即刻咩喂？咩呀、啊、根据容洛奇，根据黄杨达，根据花生陀螺七，都系政治打压啦，屌你老味。 屌你老味，直情系。 屌你老味，我哋嗰个 rating 啱啱升到1000，又顿返落去700，仲系打压。我依家重新嚟过，欢迎各位益友重新全面进场。10月20号星期六晚上11:07，欢迎大家收听。记得呢，对抗无情嘅政治打压，一定系要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做足益者三友帮。帮手唔该大家啊！咁啊，依家咧睇睇嘅个情况已经回稳啦。Facebook 方面有800位益友收听紧 ，YouTube 咧都有300位，咁啊千一，但系咧都系非常之低嘅，咁啊会俾人耻笑嘅。希望大家帮手 share 出去吓、啊，因为咧一定系喂，一定 冇咁无耻耻笑你啩？你睇下长毛贼嗰啲。 唔系都耻笑，因为你本身咧有1000多人咧，你而家得翻千一咧就无三不成几啊，兴旺诊。就真系都会俾人耻笑嘅，啊咁虽然你喂咁你揾我啲100比啊，揾啊花生台比花胶台啊，仲有我去纠正你呢个讲法，你又啱啱先提我唔好讲花生呢两个字喎、啊， 你又长毛贼啊，我冇讲花胶台， 你又要紧跟啊亨利嗰个路线啊嘛，即系嗰个 好嘢呢个节目。 好嘢，好嘢嚟嘅，系啦，咁啊嗱，大家记得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今晚咧就真系要。我哋搜罗咗李卓人十宗罪，嗱、啊、呢、這个不构成违反咧选举条例嘅、 哦，即系呢个要俾阿郑宇石听下。 系啦，嗱俾郑宇石听下。第一，我哋咧 叫诽谤咩叫事实？ 我哋咧因为所提供嘅咧完全系根据事实，同埋报纸咧、杂志咧都有引述嘅，我哋引述啫。OK， 我哋系会俾翻 credit 嗰个嘅报纸杂志，就唔会话我哋调查所得嘅。我哋就唔似你呢个剽窃老人郑宇石。都唔怕俾你告噶，因为你系四次剽窃上瘾，呢个根据大公报所讲，你要过告大公报。 嫖上瘾啊呢、 這个系啦，你系嫖上瘾，剽窃个嫖啊，个嫖字点写咧？票字边做个侧边咧有个刀字部嘅 ，OK 啊，唔系女字部嗰、那个吓，冇话过我哋诽谤你。 都系嫖啊， 都系嫖，剽窃都系一种嫖。明唔明啊？咁啊，所以嗱，今晚我哋先嚟一节天气报告先。嗱，讲一次电话号码可以打嚟噶啦，登记住先吓，81912047吓。 基哥入咗嚟， 打。欢迎基哥，喂，基哥，嗱，今晚咧你又即系等住收听我哋咧，今晚会讲李卓人十宗罪嘅。如果基哥都想打嚟咧，都欢迎你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咁咧就 论坛都可以问下李卓人嗰十宗罪嘅。 好啊，嗱，咁我哋咧见到一位有阿 Rose 咧，就话佢今日听阿杰斯有提到小弟神区，话言下之意就睇唔起我，咁啊欢迎咧各位益友咧就汇报一下呢个咁嘅柒头皮杰斯到底点样讲我啦，我唔怕招呼呢啲咁嘅 D100 蛋散嘅，啊最多咧呢句多啲嚟就话啲手， 节目咧都好重复嘅。 吓咩啊？佢啲节目啊？咩啊？ 即系咩？笑看太平山啊！阿杰斯啊！阿废老唔自心啊！ 吓、 啊、长毛差有两个节目啊！ 吓 废老嚟执粉啊！ 嗱、 啊，讲嗰啲嘢喎。 你睇唔起我咧，冇所谓嘅。大家咧咪斗下咯，睇下边个群众基础系大啲咯。你个台冇人听噶啦，系咪先？咪最紧要大家系基于嗰个事实嚟到去讲就得噶啦。你唔好咩睇唔睇起我 系嘛？我就系基层草根嚟，我不嬲认噶啦，我使乜你睇唔睇得起我啫？系咪先？我唔系大富大贵啊，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咪啊？选举都系点人头嘅，唔好意思啊，你唔使睇唔起人噶。 吓啊！即系呢个麦杰斯，佢嗰票又系自己一票，我票都系自己一票。 啊，李嘉诚都系第一票又冇错啊！阿兴旺诊讲得好啱啊！民主 A B C 你都未识呢班友，你睇唔起我乜嘢啫？喂，我系一票，我仇斯达无敌神，佢就一票，陈兴旺又一票，你杰斯都系得一票啫嘛？你睇我唔起乜嘢啊？啱唔啱啊？嗱，所以咧，各位益友，边个扑嗰啲扑街冚家铲屌鸠我唔紧要，你哋汇报翻俾我听，我睇下招唔招呼佢。如果太唔出名嗰啲又唔使讲俾我听， 因为呢个杰斯，我知咩？你提杰斯论文出名嘅呢个有冇人听？ 咪好似都有郁文都有提过佢，话呢个杰斯平时咧见到郁文咧就即系鞠晒躬啊，又扮晒嘢咁样嘅，咪有提过嘅呢个郁文都有提过，就唔系唔识佢，唔系唔知咩人嚟嘅，兴旺诊都算系一个人嚟嘅 ，OK 啊，即系郁文都唔提嗰啲，你成日讲个曹总咧都唔算系人嚟。 你 个麦喺边度讲咧？都唔知系边个，根本都即系如果总之玉敏冇提过，你都唔使理佢，因为知名度太低。唉，好啦，嗱，咁希望大家继续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啦。我哋咧嗰个即系收视回稳翻啦 ，Facebook 咧就1100位益友 ，YouTube 咧都接近500位啦。咁啊，即系多谢大家即系支持啊！我哋夜间热线嘅节目继续是其是非其非。 讲开又讲喎，阿泽哥提你要去 喺节目度，咁亦都多谢泽哥咧，就即系喺嗰个嘅节目嗰度咧就有提及，即系小弟嗰个节目，佢话我哋咧就唱下歌啊咁样，咁啊真系好多谢泽哥嘅真系。 大部分时间系笑 嘅，系啊，大部分时间笑同埋唱歌嘅，咁咧就好多谢泽哥嘅即系感恩啊呢样嘢系要，咁同埋咧佢都好好嘅喎，嗱即系亦都系可以印证一样嘢，泽哥都系是其是非其非之人，点解咧？因为今日我就讲咧就刘小丽，因为其实有个益友咧就话俾我听刘小丽有架车泊咗喺度就冇入咪表，咁咧泽哥即刻咧就即系咧指正翻我哋啦，就话因为佢车头嗰处咧就有一个伤残人士咧嗰个嘅照保嘅，你明唔明啊？ 晒照保 咯，晒照保咧，咁嗰个照保咧就可以唔需要入咪标，而差佬都冇得抄佢牌。咁但系嗰个咧就只能够咧系嗰个本人使用啦，系咪？咁如果你唔系嘅，即系刘小丽本人揸，我相信就唔得啦，系咪先？除非佢系有脑残嘅啫，即系攞白卡都得噶嘛，即系精神病都得。 攞白卡应该唔揸得车嘛？ 系咩？ 知 喎 呢 个，你唔好乱噏啲法例唔识， 但系几严重啊！ 同埋咧，我想提醒你，兴旺诊啊，呢个打岔讲埋先。喂，唔好再唱国歌俾人拉。我想讲俾你听，有一个上海，一个有俾人拉咗，咁我唔排除咧有追索期咧，咁会即系比较大镬咯。即系我呢个提一提你一下，即系为免 我一定要尽公民责任举报梁国。 喂，你可以举报梁国雄，但我哋唔好喺呢个节目嗰度咧，俾人留低啲把柄。你知嗰啲黄丝好咧无耻，系中意督灰噶，即系咁样。我哋即系叫做讲笑一下，讲翻咧呢泽哥咧就提醒我哋咧有呢样嘢嘅，即系嗰个晒嗰个照保咧，咁真系好好、啊。即系佢，即系证明咗泽哥咧系一个真系观察力非常之强嘅人啦。嗱，唔系擦鞋噶呢样嘢。喂，报料俾我嗰个益友都睇唔到啊，大佬嗰张嘢啊，你明唔明啊？喂，嗰个喺个即系侧镜嚟噶，你明唔明？ 即系仲要反光，有啲反光遮住啊。 系啦，咁佢都能够观察到，真系咧非常之犀利。咁啊，呢一样嘢真系嗱，呢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噶，系咪先？即系唔会话哇，你系咁即系插刘小丽就会就会乱咁支持啊，或者点样？嗱，呢样嘢真系我哋要学习嘅一个美德嚟嘅，真系吓。咁、我亦都承认嘅、哦，咁系呢一样嘢上边 冇得拗啊嘛， 冇得拗嘅，因为呢个系事实嘅嘢。咁如果刘小丽需要我道歉嘅，我可以向佢道歉。咁但系咧，我亦都系及时修正咗我的言论啦。我就要求咧，警方咧，如果得闲行过咧，就咪睇下佢嗰个即系。嘅司机啊， 有冇盗用他人文件嗰啲啊？ 系啦，个司机到底系咪本人真系有伤残咯，有残缺咯？如果系嘅，咁都冇问题嘅。吓、啊，咁我已经修正咗我个言论啦。吓、啊，修正咗吓，咁 我系唔会屈人嘅。吓、呢样嘢，如果刘小丽需要道歉，我讲多次，你可以搵我道歉，呢啲冇所谓嘅，因为我真系咧开头嗰下系错咗，咁冇问题嘅，我都会认错嘅、哦。咁我事实上系嗰一下系错咗嘛，因为我观察得唔够仔细，系咪先？吓、我哋就唔会咧屈鸠人嘅。即系唔似你泛民主派咁样，成日屈人， 即系唔似阿郑雨石屈人，物会谈天后。 系啦，嗱，因为郑雨石咧，即系郑雨石本人咧，都算系相当无耻噶啦吓，又屈咩叶国华，又咩谈天牛啊嗰啲，嗱。即系咧，我谂佢哋都要学习一下呢样嘢啦。系你又讲系，唔系你又讲唔系，系嘛？就唔好即系作文咯。嗱，我哋首先讲下咧，呢个刘小丽啊，上礼拜咧嘛，即系不点名批评郁文嘅，记唔记得啊？ 系， 即系佢话要阿郁文咧就翻大陆啦，系咪？ 啊，嗰啲即系呼吁人投白票啊，唔投票啊，吓，嗰啲又要翻大陸。 咁呢个首先係错咗啦，因为郁文就叫人哋唔好投嘛，但佢就话不点名指呢呼吁投白票嘅人即是黄郁文就应该返大陆啦，呢个呢就係、是、点新闻嘅报道。OK， 嗱我哋呢唔係嫖舌嘅呢啲嘢大佬。 有好传媒唔会屈鸠佢啦。 係啦，咁好啦，咁原来呢就寻日呢有人发现喎、哦。嗱呢个系根据 Now 新闻报道啦，如果你认为呢一个新闻报道系错咗嘅话呢，咁我唔该呢你系去告佢，唔好告我条喎，唔关我哋事，你知唔知啊？嗱，呢个捞嘅正情啊，捞新闻台正情报道啊吓 ，OK， 嗱，唔好告我哋啊，我冇钱告啊，屌你老尾！嗱，李卓人成功入闸，团队咧就曾经考虑投白票啊，就咩事干呢？原来呢，嗱，根据捞正情听闻啊吓，一旦李卓人都被 DQ， 团队就会呼吁支持者全投白票啊，吓、啊。即使咧不能如特首选举般用白票策动流选，但既然能够入闸嘅冇同路人，宁愿用大量白票嘅凸显选举制度全盘崩坏。话你呢班冚家铲乜捻嘢人嚟啊，大佬！ 真系好好笑咯！ 屌你老母，你班乜捻嘢人嚟啊？人哋要求呼吁投白票，即系嗰个唔系郁文啦、啊。因为郁文就叫人唔好投啫。我当有一个人企出嚟话叫投白票，其实咧都系合情合理合法嘅，亦都系。合法嘅，大佬呢啲嘢系边个话投白票唔捻得，一定要投啊入咗去。咁人哋话投白票亦都系一个民主选举底下嘅一个选项嚟噶嘛，大佬。咁点解人哋唔可以用大量嘅白票嘅凸显选举制度全盘崩坏呢？依家都已经系崩坏噶啦，大佬。有啲系 DQ， 有啲系唔 DQ， 任佢噏。即系依家个选举制度，因为李卓人入咗闸。所以呢个选举制度就冇全盘崩坏啦！我屌你老母乜捻嘢人嚟？呢班友系， 即系佢系咪觉得即系刘小丽冇得选系合理啊？ 即系刘小丽入唔到闸，但系李卓人入到闸咧，呢、這个选举制度咧都仲未全盘崩坏，因为我哋是但有一条友入到闸咧，都算捻数噶啦，即系咁嘅意思啦。你哋系咪啊？仲有啊？你刘小丽都系一个非常之无耻嘅八婆嚟噶，屌你老母！点解咁无耻啊？就系、是、因为啊，佢。你今日嗱，如果大家有睇我嗰个 status 咧，已经讲咗啦。你知唔知佢个心情系咩啊？ 咩啊？ 佢心情咧，竟然系话咧已经沉淀咗失落嘅情绪。嗱、這個、呢个咧系咩报纸讲咧？嗱，你冇屈鸠我话我告我啊？呢、這个明报报道啊，明报10月20号嘅文章系报道啊，专访刘小丽啊。佢话咧已经沉淀咗失落嘅情绪，你嘅情绪唔应该系失落噶嘛，大佬，你情绪咪应该愤怒啊！对于一个政权咁样去强行剥夺你嗰个政治权利终身，你失落啲咩？即系话，哎，我冇得选，我好失落啦。喂，你冇得选唔应该失落噶，啱唔啱啊？你应该系感到愤怒，咁啊点会失落啫？你失落啲乜嘢啊？即系你唔开心啊？觉得喂，大佬啊，你应该感到愤怒对呢样嘢。你即系对于个议席，你唔系净系睇嗰个钱噶嘛？八婆仲有佢话要大局为重，依家着眼投入咧李卓人选举，就劝阿冯剑基咧，不如俾香港人赢翻呢一席。喂，大佬啊， 咁啊应该劝李卓人咯、啊。 李卓人就系香港人，即系世上只有李卓人是香港人。屌你，冯剑基又唔系香港人，跟住咧陈海欣又唔系香港人。喂。包括嗰伍迪希都系香港人啦，包括嗰乜捻嘢曾黎文啊，都系香港人啦。 唔系香港人唔选得噶。 喂，你知唔知？喂，即系呢个八婆啫。喂，你知唔知道参选立法会议员系需要咩条件噶？阿哥，即系你知唔捻知噶？仲话做立法会议员做咗8个月，喂，只要佢系符合香港嘅法例，咁佢就可以参选噶啦。如果佢唔系本地嘅永久性居民，佢点去参选啊？八婆。有边一个唔系香港人做呢一席啊？喂，有部分功能组别就可以攞外国护照 ，OK？ 但系佢直选都唔得，咁佢都要放弃噶嘛？咁佢点会唔系香港人啊？八婆识唔捻食嘢啊？刘小丽， 噏三噏四喺度。你个大局就系黎智英嘅大局，话俾你听，仲有沙田区议员陈国强爆你吓。嗱、啊，根据我引述佢，你唔好告我啊，大佬。呢啲全部引述噶，根据陈国强议员佢咧嗰个爆料咧，佢就话：万一李卓人当选，你刘小丽就会被聘请咧成为李卓人议员办事处嘅议员助理，月薪系有48000蚊，有冇咁嘅事？系有冇咁嘅事？刘小丽同李卓人一定要回答，因为呢个咧系牵涉到延后利益嘅问题。是有利益冲突的，大佬。喂，你李卓人有没有应承过刘小丽，如果万一你选上了之后，你要给返48000蚊请刘小丽做你的议员助理，有没有这件事啊？喂，丑闻来的，大佬。你要答的，所以呢，如果基哥真的去到选举论坛呢，或者陈海恩听到这些呢，你都要问他的，这些是值得问的，大佬。不用说什么政纲的嘥气呢，就是搞这科嘢就得的啦。还政乜撚嘢纲，立法会废撚咗啦，已经是。只是问他这样嘢已经够了，还有跟住来十宗罪啊。嗱，我由8964开始数啊，屌你老尾，真系李卓人十宗罪我哋搜罗咗，即系未够，有啲益友就话喂得十宗罪少唔少啲啊，梗系少啦，大佬。不过咧，我哋就 最严重嘅十宗 咧，系啦，即系严重啲嘅十宗，咪仲有续篇啫，大佬，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净系得呢十宗罪噶，仲有好多噶啦。咁啊，你个八婆刘小丽。咁就讲完啦，即係唔为嘥时间喺呢个泛民肉便器囉，讲你已经玩完啦，你已经係 肉便器， 你冇用啦，冇意思啦，刘小丽已经係完咗啦，係咪？喂，你已经即係玩完啦，第一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呢你根本上嗰个政治前途已经係完撚咗，咁你仲有咩即係作用啫？对于泛民嚟讲，正如陈大文所讲，你已经玩撚完咗啦，你只会将来俾人边缘化，大佬，你用飞禽大咬，今届就算佢48000请你，下届都唔会请你啦，傻閪，係咪？ 刘小丽， 即係讲刘小丽呀，係啦，所以呢个人慢慢即係喺我哋嗰个脑海里面可以飞欧㗎啦，呢个，所以你话杰斯睇唔起我，睇唔起你个刘小丽先啦，佢玩撚完啦已经。戆鸠，我唔屌你咩？我唔可以参选嘅，傻撚。好啦，咁啊，跟住即系呢个讲完啦。刘小丽，你有冇补充啊？青黄陈，我哋好民主。 冇啊！呢个人有冇即系插到手皮啊？ 呢、這个人都系咯，即系基即系。 咁今次当俾面请过你，因为各位本来系你嘅，咁你下届又请啊？ 咁啊系咯，咁所以呢个人基本上都已经系玩捻完噶啦，唉，即系都冇嘢，冇咩好讲嘅呢个人，除咗佢。 等佢 压 多一 阵 咯， 系啦，系啦，叫多一阵啦。你又讲好似嗰啲屌压多一阵，即系好似啲搭山鱼咁啊嘛，等佢即系点多一阵。好，咁啊等佢点多一阵啦，即系生虾咁跳多一阵啦吓，跳下啦吓。刘小丽，即系嗰阵都冇嘢好讲噶啦，啲废人嚟嘅已经系啱唔啱啊？搞嗰啲咩反 DQ 集会，屌你老母閪得个百几人，乜你集会啊？呢啲系，唉。你话呢啲即系兴旺诊，你笑鸠佢啦，大佬，百几人，屌你咪，即系，唉，你冇嘢好讲，好啦，咁啊，今日唔好讲佢啊，讲啊，嗱，呢个李卓人啦，李卓人已经入咗闸啦，可以参选啦 ，OK， 咁我哋咧就即系暂时搜罗咗十宗罪啦，吓、啊，咁我哋就即系由头开始讲到落尾嘅会，咁咧呢、這个刘小丽咧。就唔系即系呢个李卓人咧，就唔使谂住咧话我哋咩违反选举条例乜乜啦。嗱，我哋只系作出一啲事实性嘅陈述。OK， 咁至于投唔投你李卓人咧，唔紧关我事。你可以听完之后咧，听有因为咧有啲可能听完无敌神驹咁讲之后，觉得李卓人够晒扑街咁啊，专登投佢都唔定，真系投佢可以招土。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大家罗拿听住啦。OK， 咁边十宗罪咧？嗱，有啲咧。都是即系众所周知的啦，咁有啲咧就即系冇乜人知嘅喎，吓、啊、咁我哋咧先讲我呢一个即系众所周知的啦，吓、 啊。好啊，好。 话说咧就当年89民运啦，李卓人咧啲贱人咧就带咗咧一啲香港市民嘅捐款，咁啊话上去北京嗰度咧就即系声援啲学生啦，吓、啊。咁啊，但上到北京市嘅时候咧，就佢嗰啲款项啊。就被公安局呢係充公咗喎。我哋睇一睇呢一张嘢喇喎。 咁啊，现将香港成衣工会总干事李卓仁由港大经用于支援天安门广场活动嘅港币104,460元，就美元咧50,000正，咁啊折合咧大概港币就系40,000到啦，系咪 ？OK， 系。 咁啊，外汇兑换券咧就系349,000元，暂行扣留审查，听候处理。咁我唔知咧，依家扣留咗得30年咯，攞翻未啊？李卓贱人吓、啊，喂，呢度差唔多多个肥佬礼俾佢嗰150,000嘅喎。 系， 你超过嘅 喎，仲要未计通胀， 仲未计通胀系1989年嘅时候，你李卓仁仲要喺嗰阵时系签咗悔过书先翻嚟香港，但你依家系做咗，即系你继任华叔嘅位，你做咗支联会嘅主席，你有咩资格咧？吓、啊，苟且偷生，就将市民啲捐款一交就俾晒公安局充公，有冇反抗过咧？吓、啊？有乜颜面做你嗰个支联会嘅主席咧？你系咪稍为有啲廉耻？嗱，你话我要保命，系冇好讲啊！呢啲嘢你话，你陈坤，你如果你做，你都会选择签呢个悔过书咧？如果我签咗悔过书，我就唔会厚颜无耻做呢个支联会嘅主席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咁简单嘅人要面，树要皮，大佬，你又签悔过书？喂，人哋叫你拎啲钱上去支援啲学生，你又屌你变捻只支援公安局摆军火啊？你有冇廉耻噶？李卓仁大佬，你仲真系做支联会嘅主席？嗱，呢度已经系100-200万嘅款项啦，又 OK。今晚讲好多都系关于钱嘅嘢噶，话俾大家听啊。 即系佢啲账目都好混乱。 呢条友因为根本上就系一个好混账嘅人，即系混账喺度账目混乱，所以系一个混账嘅人。好啦，嗱。咁啊，李卓贱人签名嘅，我同意暂行扣留这笔款项。李卓人1989年6月8日，屌你老母，依笔款项去咗边度啊？有冇追究过啊？李卓贱人咁多次翻大陆，吓又考察又呢又路，入中联办嗰阵时有冇倾过呢个问题啊？屌你老尾，喂佢入过中联办噶嘛？有冇倾过八九嗰个民运100-多万？到依家都系一个大数目嚟，系咪啊？都颇大喎，虽然买唔到楼，又要100-多万。 有冇同中联办讲话要翻、啊？ 有冇系啊？有冇同佢讲话要翻？喂， 入中联办咪 咁你入中联办讲咩咧？喂，你又冇提过，咁你有冇攞翻？有冇话要翻咧？呢笔款项系 你系咪只定系你同佢讲？即系呢个乱立啊？你同佢讲得自己袋咗，你最中意袋住先噶啦。 系啊，喂，你呢笔钱去咗边啊？啱唔啱？嗱，呢个第一样啦，已经好啦。啲人话诶，呢、哎、听过啦，好咁啊，听过啦，系咪？好啦，咁啊，第二样咯。咁啊，话说咧，呢个李卓贱人咧。就话要守住库房啊，记唔记得啊？ 唉，佢自己话要入去守住库房。 系，佢一日话要入去守住库房。我喂，但系你2011年嘅时候，你系赞成港珠澳大桥嗰个拨款、啊，大佬，你点守住个库房啊？喂，你自己以前都支持嘅呢啲嘢系，呢基建嘅设施你支持 嘅。所谓嘅大白象啊！ 喂，依家你转个头，喂。屌你老母！你支持完之后咧，赞成完投完赞成票出嚟，哎，我哋反对大白象。喂，你入去投赞成票啊？你点样解释啊？呢啲嘢系吓，即系你一边入去投赞成票，一边咧就出边同啲市民讲，我哋反对大白象，你守住库房。你有冇诚信啊，李卓仁？吓，你点守住库房啊？佢砌咗公帑入咸水海，即系呢个唔喺海上边起嘅。港珠澳大桥原来系，屌你老尾真系。咁佢喺边度起噶？港珠澳大桥系 人工岛啊， 大佬啊，嗰、那个都系填海及口岸设施啊。嗰个真系有个人工岛噶、啊。港珠澳大桥系漂移紧嗰个啊。喂，你李卓仁当初你支持啦，啱唔啱啊？唔好投机啦，贱人。喂，仲有啊，都唔止啊。嗱，依家第二样啊。第三样系咩咧？就系呢条卵样，佢咧就话帮啲打工仔，嗱，而家第三样啦，帮啲打工仔话争取权益噶啦，佢最中意就系咪？ 成日咁讲噶啦。 好啊，咁佢咩事咧？喂，原来呢个卵样咧，呢个冚家铲咧，就支持咧强积金嘅供款咧上限咧系提升嘅。嗱，根据咧呢个2011年嗰个议案啊，嗱。哎呀，你有份啊，李卓人，李卓贱人，大家睇下个画面就有啦。你又系赞成嘅，反对嘅咧就得边个咧？可以 show 埋俾大家睇啦，就系咧郁敏， 同埋嗰个大舊衰 ,ok, 嗰陣时大九呢都仲系人力嘅成员啊，得两票反对。屌你老母，你全撚部咩泛民啊嗰啲冚冷赞成。即係话呢， 记住打工仔为敌喎呢班人。 喂，你全部你点样帮打工仔争取权益啊？你不单止与打工仔为敌啊，你仲同嗰啲雇主都为敌啦，大佬，佢都要供多5%。 同基金佬为伍添啦。 係啊，喂，你成日就话要，哎，我哋呢要争，我哋要阻嘢，我哋呢要要福利，屌你老母，你而家同啲基金佬合谋喎，李卓人。出$100粮，实出呢个雇主呢就实际要俾$105，嗰个伙计实收$95，中间嘅$10呢就抽撚咗俾基金佬，你仲要话要提升个上限，我屌你老母啊，李卓人。啱唔啱啊？你点样帮我哋打工仔争取权益啊？係咪搵笨柒啊？呢啲人係又守住库房为打工仔争取权益。喂，仲有啊，你咁样佢话争取真普选啊，嗱呢个撚样啊入去个中联办啊。嗱，谈判啊，呢系人都知啦。嗱，我又 show 翻啲相出嚟俾佢睇啊，系嘛？谈笑风生啊， 呢个即系唔系呢次，我真系唔知喎。嗱，系民主党嗰班，同埋啊，即系民主党嗰班为主嘅啫。 系啊，嗱，由头到尾，所谓陈建文、汤渣华、蔡耀昌、冯伟光、黄碧云、李卓贱人，最边个睇唔到边个嗰个衰样啊？冇戴眼镜嗰个， 好似中联办咁嗰度。 哦，唔好意思， 有过嚟嘅位啦。 咁对面嗰啲好靓仔啊，全部 OK 啊，李光主任嗰啲 OK。 佢仲要戴咁大个头盔啊！ 哇，咁啊有乜问题啊？戴下头盔系咪先？黐线，搵个风台啊，大佬真系俾人拉咩行政拘留14日，黐线间嘢都 见咗15日啦。 因为一边嘅时候仲多一日添，咁啊扑街啦。喂，咁你呢啲系算系乜嘢啊，大佬？你一入去又话同佢谈判，你点样争取真普选咧？请问吓，点样争取啊？好啦，都未啊，仲系做门口啊，影一张啊嘛。 系握晒手啊嘛。 啊，嗱，呢扎咪系头先嗰扎咯，唉，真系。 抵咁啦，人去就去，即系李卓贱人咯。 吓，呢个咪李卓贱人咯。啊，嗰、那个唔系冯伟光，系啊，嗰、那个冯伟华嚟嘅。O K， 讲错咗个名，冯伟即系前列腺炎嗰个啊，屌你老味，即系无啦啦有一届，话到佢轮到佢做教，因为张文光咧就退休。O K， 咁咧佢就唔再选教育界嗰个位啦，就俾教协会长冯伟华去选嘅。咁啊条扑街突然间之间咧有前列腺炎唔去选啦。咁咧就报有报纸曾经买过就怀疑佢有一啲嘅丑闻，所以就唔选就益捻咗呢个叶建源。叶建源即系叶建源啦。O K， 完嘅啦，咁样 即系本嚟咧就系冯伟华去选嘅，其实好捻牵强啦。屌你咩前列腺炎做唔捻到立法会议员嘅咩？咁啊，里边好捻多人都做唔捻到啦，超过60岁嗰啲大佬，黐捻线，全部退休啦，选乜捻嘢做？咁你李卓人都唔使选啦，啱唔啱啊？喂，佢去检查分分钟都可能有啦，啱唔啱啊？即系呢啲系好无稽嘅理由咯，吓、啊、又话咩？ 脚痛嗰啲咧， 佢其实佢讲佢话咩前列腺癌嗰个指数咁啊，到依家都未死啦，都10年啦 ，OK 吓、啊。即系如果有事都死撚咗㗎喇，咁冇事啦，即係 ,ok? 咁呢个就争取真普选吓，咁第五宗罪呢就咩呢，就係佢呀，係咪嗰个第五宗罪呀、 啊、你睇返先知第四定第五。 咁跟住呢佢就话啦、啊、要为香港人服务 ,ok? 咁你知佢讲㗎啦呢啲，喂，但呢我哋睇到一篇 文章呢就好好笑喎，咁都要要 download 返落嚟喎，阿兴王陈。 咪 download 先啦。 吓、啊、要 download 先。咁嗰篇文章就讲咩呢，主要呢就係讲话李卓人呢班友呢，因为呢你知工党有一个别名系咩，你知唔知呀？ 难民党。 係啦，咁佢呢就专帮呢啲南亚假难民嘅。咁原来呢，喂，佢呢就专手指咬出唔咬入㗎喎。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专帮大陆新移民、哦，除此之外咧，佢哋仲系好中意帮一啲所谓外佣嘅、哦。嗱，咁我哋睇睇咧呢一篇文章，就系、是、一啲工党嘅内部通讯嗱，嗰啲 PDF 咧喺网路里边揾到嘅，唔使呃人噶啦，我哋唔好呃，我哋唔需要做假嘅，因为 Google 都揾到噶啦，即系我哋而家冇咗个 Fox 揾唔到嘅，依个 Google。好啦，个小标题写咩？个议席可以失。信念不可以失， 咁咩咧？外佣本身冇选票，但经常俾啲无耻政客利用，唔知系咪讲紧李卓人啦？佢作为捞取政治本钱嘅工具，个自由党便曾高调组织本地雇主要求将外佣排除喺劳工法例保障范围之外。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早前更口出恶言，指不少非佣外佣勾引男雇主，佢歧视言论备受工会批评，最后要道歉先能够平息风波。2011年区议会选举，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亦有参选，对手正好系工联。会派出的候选人，适逢当时法院正是处理外佣居港权争议，工联会候选人就日日在街上派传单，以外佣抢工人饭碗来挑动排外情绪。传单上就写上括弧李卓人不做我做，作为竞选口号，肆意攻击职工盟。他说议席可以失去，但信念却绝不可能。倘若你失了公义精神，就算给你得到全世界又有何用？嗱，呢个蒙兆达写嘅文章系职工盟嘅内部通讯。好啦，即系证明咗乜嘢呢？就呢班冚家产专系帮呢啲咁外佣咧，就争取居港权。嗱，呢个咧唔系我吹出嚟嘅。嗱，根据咧《苹果日报》嗰个报道啊，吓呢啲好笑啦，系《苹果日报》啊，唔系我写噶。OK， 嗱，你要告告肥佬礼。你明唔明啊？呢啲报道咧，报纸报道咧，我专系揾翻苹果咧，帮你搞啲回力标嘅。 苹果讲李翔嗰啲唔会屈噶啦。 系啦，苹果讲你咧就唔会屈你嘅。OK， 咁啊又要揾翻出嚟先，唔好意思啊，因为唔知 save 咗边轨道咧嗰啲图片。咁咧话说啊，就系、是、李卓人咧就佢咪2011年咧就参选个区天水围嗰度咧，嗰、那个只系元朗区议会啦，系咪？佢输咗，输咗俾个什么唔知咩小花啦， 工联会小花啊嘛。 系啦，咁咧点解佢会输咧？就原来咧，佢系曾经咧，嗱，即系呢个咧，跟嗱，我都要睇翻嗰个《苹果日报》嗰个报道 ，exactly 咧 call 出嚟，费事咧就话我诽谤，唉，好麻烦呢啲人。好啦 ，OK save 咗啦，哦，喂。原来 save 错咗 folder 就原来阿兴王仔一早有啦。嗱呢啲就我哋个台咧冇办法，嗰啲技术咧好低啊。好啦，揾到啦。嗱，根据苹果日报咧，2011年9月13号嗰、那个咩单人啊，系唔知单人定线人啦，系即系线人啦，可能系叫做。咁佢有一个专栏咧，就即系专报啲八卦，即系政坛消息嘅。OK。嗱，咁啊里边又提到李卓人吓。嗱，佢善人听闻嗱，最尾嗰段啦，工党成员因而陷入两难，忧虑挺身支持外佣居港后啊，会流失大量支持啊，但又不能违心说反对啊，睇唔睇到啊？见唔见到啊？即系呢班工党呢班冚家产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嘅，所以咧，你各位香港市民，如果你住紧劏房，你喺深水埗、九龙西嘅选民，如果你住紧劏房，又喺度轮候紧公屋嘅，你谂下，你系咪要支持呢班工党呢班扑街冚家产？喂，150个嗰啲单程证嘅名额，佢又唔出声咧，都算数啦。佢话要支持家庭团聚，呢、這个李卓人过去30年以嚟咧，佢不嬲都系持呢个立场噶啦，系咪？咁算啦，系咪？佢不嬲，佢话要支持家庭团聚，因为佢左翼大爱嘛，吓、啊，即系唔可以喺深圳团聚，唔可以喺大陆团聚，要嚟香港嘅。屌你乜都唔够，原来佢仲要争取外佣居港嘅。屌你乜你嗰条队我唔知排到何年何月啊！你唔我都唔知佢要填几多少要起几多先够啦，如果系咁，呢班乜捻嘢人嚟嘅？包藏祸心啊，大佬！喂，佢仲要话宁愿可以损失啲选票，唔要啊议席，佢都要保住呢个公义啊！佢哋认为支持外佣有居港权系公义啊，大佬！呢班人好危险噶，我想同啲人讲，你支持紧一个危险人物啊！喂，佢系。挺身支持，佢忧虑挺身支持会流失大量支持，所以佢冇讲啫。但系佢唔能够违心咁话讲话反对啊，大佬。如果佢反对外佣居港权，佢违心啊。嗱呢啲咧，如果基哥啊或者陈海欣啊可以去选举论坛问佢嘅，问清咗兜口兜面问清咗佢啊。仲有啊，嗱跟住落去啊，第七宗罪啊，佢唔单止咧系支持外佣居港权，系同全港市民为敌，而且咧。呢、这个李卓贱人咧，嗱，根据咧，嗱，商业电台啊，吓， 2010年7月15日嘅报道。嗱、啊，我全部有根有据嘅，大佬，唔系好似你咁样喺度嚟乱柒咁噏。李卓人提修订啊，将外佣纳入最低工资保障。你系同全港所有嘅双职家庭为敌，你同全港所有有请佣工嘅家庭为敌。喂，呢条友系黐捻线嘅，话俾大家听啦。点样负担得起啊？喂，呢条李卓人系咪黐捻线嘅？大家明唔明白？喂，如果你系一个中产嘅家庭，佢就话咧要将外佣纳入最低工资保障。喂，如果你系一个基层住紧劏房、轮候紧公屋嘅，佢就话要将外佣争取居港权。佢根本上就同全港嘅市民为敌。你呢人点样支持得落咧？请问？喂，呢班友系 short 噶，系直头系癫噶。唔单止个白五人，佢又开大门，屌你老妹，放清兵入关。喂，依家佢连外佣啊，佢都要放埋入关。 咩兵都发入嚟，真系 吓，猛放啲人入嚟，癫噶呢条友系。喂，嗰白五人佢都唔阻止啊，佢仲要屌你妈不停咁去南亚，所以嗱，佢咪同阿张超雄一拍即合咯，搞个工党，屌咪两条友都癫狗嚟嘅， 一个南亚 癫人嚟嘅。喂，一个撑南亚假难民，一个咧屌你咩又撑菲佣、泰佣、印佣，点搞啊？你搞弯香港喎呢啲嘢会？有冇咨询过市民啊？你啲嘢系大佬，喂，即系香港仲唔够人多，仲要引入多啲呢啲咁嘅人过嚟，你先安乐。尤其系深水埗区嘅居民，喂，大佬几多人啊？同埋油尖旺区，喂，你几多唐楼系劏房嚟啊？水深火热啊！又话排公屋都排唔轮，排到唔知何年何月 ，N 无人士烦亲，有咩派糖措施咧？又惠及唔到佢哋呢条乜癫人李卓人？喂，佢仲要咧百五人，佢唔阻止不啊，只仲要咧话要拉多啲人入嚟排队，拉多啲人入嚟分你啲福利，点搞啊？呢啲唔系叫排外啊，大佬李卓人，呢啲叫排外咩？呢个喂，大佬，我哋维护自己利益啫，点排外啊？你噏乜撚嘢？李卓賤人，嗱呢啲可以問佢噶，真係要喺選舉論壇嗰度，即係我冇參選啦，我冇錢啦，係咪？同埋我唔會選嘅，呢啲嘢咧，啲候選人要問李卓人噶，要好啦，跟住一路數落去咯。咁啊，到即係第八宗罪啦，就係咩咧？就係佢啊，即係收肥佬禮政治獻金150萬，呢個唔使講啦，係咪？咁佢話聲稱待住先，俾人揭發咗之後咧。就将嗰个150万咧就呕翻出嚟，咁啊到第九宗罪喎，因为第八宗罪听过太多次啊，我费事拉布。第九宗罪系咩呢？喂，嗱，根据报道啊，吓，即系呢一个系东周刊嘅报道 ，OK， 我全部有晒证据，大佬，嗱，我唔会屈你嘅，你话诶呢啲报道全部假嘅抹黑诶乜乜，唔紧要啊，你告佢啦，告佢诽谤啦，唔关我事啊，引述啫，啊。最近有消息爆出，指李卓人的职工盟向艺人陈玉莲、堂兄陈伟强租用九龙同一间独立屋作培训中心之用。吓，咁啊，件事扬开之后咧，外界留意到职工盟的培训中心行政总裁邓燕妮咧，就是李卓人的姨仔。吓，职工盟咧高层可以话闭门一家亲啊，李卓人就做秘书长。佢老婆邓燕娥咧就担任总干事14年，而近年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嘅培训中心咧，就由佢姨仔邓燕妮揸 fit。对于呢种情况，个别属会成员咧已经系非常之有意见啦，而亦都曾经咧喺内部大会提出过批评。啊， 即系咩咯？益自己有 系啦。消息人士就话啦。职工盟核心就自己有组成，关键原因系该会财政好神秘，只有少数人完全知道收入来源细节。据知啊，职工盟背后咧仲有来自海外嘅水喉，如果国际劳工组织及某些外国机构具体数额及来源咧就唔会公开，所以有份管数嘅高层一定要好信得过。喂，你呢班友你搞个职工盟出嚟系咪益你老婆同你姨仔啊？你乜嘢人咧、啊，大佬？乜嘢你为劳工啊？你李卓人、邓燕娥、邓燕妮呢三条友喺支联喺呢个职工盟有冇资深啊？咁多年出咗几多钱粮啊？有冇讲？有冇公开交代啊？大佬，你交代啦！呢啲嘢成日话人收钱，你啲系咪收钱啊？你点样为打工仔女服务啊？ 哦，原来你自己都有安排自己老婆走去揸 fit 嘅嗰个培训中心，因为佢嗰个咧就系、是、一个即系财政来源嘅，财政收入来源嚟嘅，所以你揾个姨仔去做，哇，全部都系你自己有嚟嘅，边个监管啊？边个监督啊？条数又唔公开，喂，你呢三条友喺即系公民嗰度资薪系资几多钱啊？有冇交代过啊？就话冯剑基呢样嗰样，喂，呢啲你有冇交代过啊？即公民闭门一家亲啊！东周刊报道啊，呢啲系 真系唔知喎、啊，呢、這个唔系揾翻出嚟。 系啊，就好少人知道啊，呢样嘢系肥佬礼百五万就系、是、都知道啊。喂，呢一样嘢你收几多钱啊？即公民，喂，佢不停募捐嘅大佬，呢班友最捻无耻嘅就系逢亲六四七一游行，有啲乜捻嘢集会啊，甚至乎系。即系总之，政总又搞集会咩都好，喂，佢哋呢班冚家铲就永远摆个筹款枪出嚟，就即公民。原来背后就安排自己你老婆做总干事，跟住咧就你个姨仔咧就做呢个培训中心个揸 fit 人。喂，呢啲全部冇公开过吓、啊，有冇交代过啊？你啲叫好民主啊？两公婆即系两公婆屌你个维威卫加个姨仔。呢啲叫民主咩？喂，你连公开交代、公开申报啊都冇做过啊！你公开讲下啦，李卓人，李卓人，你过喺职工盟做呢一个嘅佢咩啊？佢系咩啊？总个秘书长有冇资薪啊？好啊，你话你冇冇所谓，你老婆有冇啊？做总干事白做啊？你姨仔有冇啊？做培训中心行政总裁，行政总裁唔会做义工啊嘛？兴旺请我未谂听过、啊。 唔系，即系就算你请都唔系问题，咁你系咪应该公布下系几钱？因为你呢个唔系一个私人机构嚟噶嘛。 喂，大佬，你呢、這个喂呢冇错啦，你呢个系公开向市民募捐嘅一个机构嚟噶。逢亲游行行过就叫人哋入钱。喂，你有冇作出一个公开招聘嘅程序咧？你嗰个薪酬系几多？有冇公开？有冇公布过咧？冇啊。嗱，我唔知道有冇你有冇公开招聘嘅程序。你可以揾翻曬資料出嚟，如果你認為係有嘅話， 喂，同埋作為一個叫即係號稱爭取公義嘅組織啦， 嚇， 咁就算人哋即係冇規定啊，呢、這個唔肯定，咁你係咪都應該自己公開呢啲嘢？呢啲嘢好敏感、啊。 當然 係 啦，喂， 個親人， 喂，你諗下啦，港台請個台長啊，都要有周融有認證啊，整色整水啦，大佬，咁你呢個完全係冇嘅，你嗰職工盟你點樣？喂，佢講到咧就大仁大義喎、啊，嗰、那個蒙兆大嗰篇文啊。嗱，我再数一次俾大家睇啦。佢为咗公义咧，就议席都可以唔要，乜都可以唔要。OK， 嗱呢篇文咧就佢哋嘅。 唔要 吓， 钱就唔可以。 系啊，但系钱就唔可以唔要。嗱，佢话议席可以失去，但信念却绝对不能。倘若你失去了公义精神，就算你得到全世界又有咩用？喂，咁你而家有得到全世界有咩用啊？你有冇公义精神啊？李卓人有冇做公开招聘嘅程序啊？你嗰个行政总裁培训中心嘅行政总裁大佬？你个总干事有冇做公开招聘嘅程序啊？有冇公布个薪酬啊？成班黐捻线啊！真系呢啲唔计，好啊，呢啲又唔计，好啊，仲有一样啊，嗱，又系呢啲要咧，即系要问佢，唔好净系一句话抹黑冇用嘅，大佬，呢啲全部系卖晒报纸，有晒即系证据。如果系假，你一早告捻咗佢噶啦。呢啲咧，嗱，又有报纸报道啦 ，OK。我唔记得呢份系咩报纸，大家可以打求其打翻句上 Google 嗰度加个引号就查到噶啦。嗱，职工盟小标题就职工盟十年收 NED 约1300万吓，李卓人勾结勾连美国反华政党，咁你我谂呢个唔系大公啊文会啊 ，OK 都冇 mark 低嘅呢个系，我睇字词啦。 系李汉奸， 我唔系好记得，李汉奸啊，陈神棍啊 ，OK 呢个任战礼啊，同埋咩啊？同埋陈老太啦，系 陈老太真系好尊重佢， 好捻尊重噶啦！呢个民主阿婆十成按揭，好啦，咁啊睇翻啲则新闻先。喂，职工盟收受美金嗱，呢个真系收美金啦，陈文根，你闹啊，你着人啦，系、哎、真系 唔会啊，佢哋而家 吓，因为唔会噶啦，佢要翻泛民。 陈秋系变相帮你上嚟拉票啊， 吓、啊，因为佢要翻泛民啊嘛，佢要黐肥佬礼啊嘛，唉、哎。 正常，但系咁又是好啦， 系冇用噶，嘥气啦，好啦，咁啊继续睇翻呢篇嘢先。就话咧，更加系公开嘅事实。2012年，李卓人同李柱铭、陶谨申、罗旭启到美国参议院无牌，哇，好正！ 无牌， 大神， 当时浩浩荡荡嘅卖国团同行团员咧，仲包括收受 CIA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括弧 NED 资助嘅人权观察 Minkie Warden 以及美英国自由民主党前党魁艾斯敦啊，艾斯敦咧亦系乱港英民间智库香港观察赞助人之一。今年十月初，李柱明、戴耀廷、罗冠聪赴英一周的卖国行咧，赴机场返港前咧，就专程去呢个艾斯敦的家中咧告别。咁李卓人担任秘书长的职工盟咧，就被揭啊，喺1994年至2014年咧，公然收受 NED 核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折合约1300万港元。职工盟啊，事后承认每年平均接受资助约60万港元。至于2014年廉政公署介入调查黎智英政治黑金，法院记录指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共收黎智英共150万元款项。嗱，呢啲咧有报道嘅， 真系好离谱啊！ 喂，你就承认喎，呢啲真系收美金喎。 喂，同埋佢系职工盟，系每年收60万啦、 啊。吓、啊， 然之后佢请晒佢老婆同佢老婆个妹喎。 系啊，嗱，同头先嗰个扣连嘅，你明唔明啊？你又闭门一家亲，然之后咧自己咧就做秘书长，你老婆就做总干事，个姨仔咧就做培训中心嘅行政总裁。屌你谂啊，每年咧就收呢一个60万港纸，你系收美金，收 NED 核下嘅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嘅美金。嗱，你够胆讲话唔系啦？你行出嚟讲啦，李卓人有冇收过啊？你够胆出嚟讲啊？嗱，你个老美个主子睇下点讲啊？你收咗钱话冇收啊，笨柒！你出嚟讲啊，话人哋诽谤你啊！嗱，又有啊呢个报道，嗱告埋佢啦，唉，你唔使话我咩咩咩，唔使闹我，我全部都系call人啲报纸讲啊！你妻子妹涉美组织捐款，2014年10月15日嘅报道。李卓人任秘书长的职工盟被揭过去20年收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属下一劳工组织合共2000多万港元捐款外，咁呢个又俾咗2000几万啦。咁我唯有公道啲同佢讲句，你系1300万啦。OK， 根据大公定文会嗰报道，相关嘅物件亦都显示，李卓人嘅姨仔职工盟培训中心总监邓燕妮同佢老婆前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亦都牵涉其中。物件啊显示啊，职工盟培训中心总监邓燕妮啊，2010年2月1日起啊，依月租53000元租用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162号联星楼4楼全层，为期5年。嗱，呢个咧就系报道所讲啦。仲有啊，唉，太把啦呢啲，屌你老母真系，唉， 真系炒个屎喎！你成日嗰啲头， 喂，你告佢啦，屌你老母！你报纸讲噶，柒头，你够胆讲冇收过？嗱，睇下你老尾嗰度俾唔俾钱咧？继续。成日屈人哋阿冯剑基收钱，嗱呢啲全部都系有证有据嘅 ，OK， 全部有证有据嘅，唉，嗱，身为啊呢、這个啊，跟住咧就啊由下边开始睇啦，呢个唔记得星岛日报定咩啦，大家可以求其 search 一句咧，都系 Google 都有噶啦，咁啊有一个自称小市民的网民公开一批李卓人和职工盟的文件，揭露他过去20年一直收受美国机构的现金资助总额达到1300万港元。而职工盟前总干事李卓人老婆邓燕娥亦被揭露曾与美国外交官见面，并向对方投诉美国机构的资助拨款速度太慢。翻高潮，几好笑！ 俾钱， 即系俾钱咧，要人哋太慢。唉，好捻过瘾喎，呢个系，唉， 似个乞衣 嘅，真系好笑呢个。 掉鸠你 咁，屌你话你俾钱俾得慢都唔得，唉，好啊。咁最新爆料内容仲透露啊，职工盟竟然咧要咨询俾国际工会呢个职协会，我唔知系咩嚟啦。呢个系 OK， 香港联络处嘅总监黄正文早前职工盟又借贷12万俾该联络处，为当李卓人咧被廉署调查后咧，两个机构咧斗胆合意将该笔贷款咧各自从自己嘅财务报表中删除。咁啊，旧数未解清，疑似新账又被揭，李卓人周一晚咧就透过职工盟发出回应声明话， 就不知名人士提供的所谓黑材料呢，内容披露有关该会的项目资料、财务资料和电邮往来的文件内容呢，并藉此任意抹黑该会呢，提出全无事实根据指控呢，该会对此深表遗憾。喂，我想问你李卓人、哦、到底你老婆是不是做紧这个的总干事啊？你的姨仔是不是做紧培训中心的行政总裁啊？你呢个职工盟喺过去1994年至2014年有冇收取 NED 核下嘅呢个组织嘅捐秘密捐款啊？定系公开捐款我唔知啦，系咪？有定冇啫？咩一个又有就有，冇就冇咩？唔好讲咩抹黑啊，又话乜乜乜乜？你冇答过个问题，有就有，冇就冇，系咪先？咩呢啲边度有边？喂，呢啲系即系好简单啫嘛，系咪啊？即系边度边度边度有拗啫？喂，呢啲系哇，兴旺诊呢啲系真系，即系一个我谂咧，呢啲阿基哥或者阿陈海恩系真系需要去问一问佢。喂，到底你呢个系咪收取咗美国嘅资助，嚟自美国嘅政治献金？喂，呢个远超肥佬嚟个150,000嘅。如果你收1,300,000，喂，你老婆系资深系知几多咧？你姨仔系知几多？你自己系本人又知几多？喂，我又都要知道噶、哦。喂，你系咪有喺里边出粮啊？嗱，阿基哥就话听到呢啲事咧，本嚟佢都唔笑嘅，但系听到我哋嘅笑声就引到佢笑。 真系好笑啊！系咁，你批钱批得慢。 喂，定系嗱，我唔知佢所讲嘅抹黑系咪就话佢老婆嫌人哋俾钱买呢个就系抹黑系咪啊？是是拨款速度太慢。即系我谂佢真系要澄清噶，系要喂呢啲嘢唔系，即系虽然唔系咩新鲜事，但系好似冇乜人记得，冇乜人知道。因为当时2014年咧，即系仲未曾，即系呢条友咧，即系仲未曾喺嗰、那个，即系大家嗰个视觉嘅当中啊，吓、啊，即系冇乜人理佢啊，系佢咪继续去新西嗰度选举咯，吓、啊，亦都冇人去提出呢啲嘢，因为咧呢班友咧实在太离谱啦，冇办法咧唔翻翻啲旧账出嚟。喂，你连人哋咩民协租叶国华嗰、那个，喂，我都认为如果你认为呢个民协租叶国华个单位系有问题嘅，你咪叫施德来同何启明去交代咯，你咪揾佢扎棍咯，一关阿基咩事啫？基哥关佢咩事啊？佢退捻咗党啦，已经，你仲攞呢样嘢攻击佢，已经系无谓啦，你明唔明啊？已经系唔关佢事啊，大佬，佢已经退咗党啦，唔好意思啊。你个民协依家支持你喎，嗱，你变咗你有冇政治伦理嘅呢班友系，即系民协收受叶国华嗰个嘅，即系低，即系嗰个低租嘅单位嚟到作为会址，然之后咧，依家嗰个民协系支持李卓人参选嘅，叫人投李卓人嘅，你如果睇到早几日嘅声明，呢班反骨仔系，你明唔明啊？ 系， 咁啊，即系变咗你李卓人投捻咗共啊，系咪？如果根据你花胶台嗰个逻辑系，因为佢哋当初。要批评冯剑基就是攞呢一样嘢作为藉口去批评啊嘛，咁但系你而家民协嘅会址系冇转过嘅，冇搬到嘅，系咪低能啊？呢班友系，仲有啊，你呢场人要交代呢十宗罪啊，是但交代两三单你都唔掂啊！屌你老尾，真系收1,300,000，肥佬咧又150,000，然之后咧攞住市民啲捐款咧200,000+咧去北京啊送俾公安局扣留，跟住入中联办又冇问人哋攞翻嘅。然之后又问老美又攞钱、哦，跟住你自己老婆咧就嫌人哋出钱太慢喎、哦，拨款。屌你呢班友喺度搞乜捻嘢噶系？喂，呢啲系咪有晒证据啊，大佬？唔好话我抹黑你啊，唔好话中伤你啊，啲全部有证据噶，大佬。报纸登咗出嚟噶，唔好话我诽谤你啊。我冚唪唥引述报纸报道啊，唔系我抄，因为 Google 有噶。如果你话诽谤你啊，大捻镬啊，全港报纸执晒得啊！你公开交代啦，李卓贱人！你做喂，即系点解呢班友仲好意思向公众去募捐嘅咧？你话系咪啊？嗱，收老尾又1,300,000啦，请自己嘅老婆做总干事啦，请自己嘅姨仔做培训中心嘅行政总裁啦，跟住仲要向啲市民开刀、啊，跟住仲话自己咧系为打工仔女着想，然之后又去提升嗰个 MPF 个上限、啊，然之后又去争取外佣居港权、啊。又去争取将最低工资咧吓保障埋呢个外佣嘅工资、哦，啲咩人嚟噶？ 啲完全系黐线嘅人嚟嘅。仲有啊，佢对于嗰个150人单程证，佢完全咧冇提出过任何要求修正啊、减低啊、各样啊，冇嘅、啊。咁呢啲人你点样支持得落呢？我唔知嗰啲人话，诶、哎，我哋为咗民主嘅大局，呢啲系咩民主嘅大局啊？请问，净系呢几样嘢都够你唔支持佢啦？第一就同你自己作对嘅，揾你笨柒嘅，系咪啊？喂，你20000蚊人工，雇主就实出21000蚊俾你，你实斗咧就19000蚊，嗰2000蚊咧就去咗基金佬嗰度，你要多谢李卓人。喂，佢提升上限嘅系，仲有啊？喂，佢系专系同你全香港所有嘅家庭为敌嘅，专系引入嗰啲外佣居港啊，外佣最低工资啊。嗱，跟住咧，嗱最犀利啦，不过有啲益友讲嘅呢个留翻下次先讲，即系有续篇嘅我哋。其实我都揾咗几条噶啦，即系李卓人咧又唔止十宗罪嘅，唉，真系。 哦，仲有个咩？佢做支联会主席嗰阵咧，出咗个咩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啊嘛。 系好多嘅，你留翻下次讲。有续篇嘅，我哋系 屌，咁鬼多啊！呢啲数都数唔晒。 唔系呢啲系咪欺人一名啊？呢啲系，喂，我哋要支持民主嘅大局。呢啲唔系你首先你要讲清楚，呢啲系你有冇咨询过市民嗰个意见先？你话呢啲系公义、啊，即系佢话争取呢，佢哋所做嘅嘢系行紧公义、啊。但系我睇到嘅系你系。向緊全香港嘅市民開刀啫喎，到底李卓人有冇考慮過香港嘅實際情況咧？嚇、啊，嗰、那個公屋輪候嗰條隊排到幾長啊？老人院嗰條隊排到幾長啊？ 明顯就係嚇噶嘛，即基金佬係食好多水噶嘛。 喂，基金佬 提高嘅上限。 喂 ，MPF 大家都講緊係非常之反感噶啦，所有打工仔女都係，係咪啊？喂，你啊，梗系唔，你啊，梗系冇所谓，唔自在啦。你呢头又立法会又斗96000，嗰头又喺呢个职工盟做呢个秘书长，你有冇资深啊？喺嗰度，屌你有冇？你冇讲啦。喂，佢就算不停提升上限，佢都湿湿碎啦。仲有啊，嗰嚿咁嘅所谓强积金系可以佢喺报税嘅时候扣除噶嘛？可以扣除除税嘅，可以悭翻嘅，可以。所以佢呢啲人点会着紧你嗰啲基层市民、打工仔女？公屋子弟、劳工子弟，佢点会睬你啫？所以呢啲人仲扮工党，扮乜嘢工党啫？根本你就与工人为敌，与工人阶级为敌。即系信你嗰班真系笨柒嚟嘅。 即系佢有一轮好好笑话咩噶嘛？即系工联会，即系做议员，就为基层做到住豪宅啊嘛。吓、啊，你张超雄住边啊？ 你张超雄住边啊？大佬，真系买私楼啊？系咪？你整咩卵样？即系呢啲咪回力镖咯？你屌人嘅时候，你系咪好似梁国雄咁样样住启业村啊？你都唔撚系啦，冚家产，你自己都话抽到居屋好撚开心啦。你卓贱人，屌你老母，苹果日报报道噶，一周刊啊，即系呢个续篇我都即系唔小心讲埋。唉，你呢班友，喂，即系知唔知廉耻嘅咧？喂，我都系因为我都系工人阶级，大佬就系俾呢条咁嘅友咧害死噶啦。不停提升上限，不停咁乱咁供，点搞啊？喂，仲有几多双职家庭啊？系一定要请个即系奔妹有咩？嗱，呢啲咧我系不涉咧，系种族歧视、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牵涉任何种族歧视嘅嘢、啊。喂，你嚟做嘢， 你增加佢最低工资唔关我事，我都请唔起。 吓、啊，系啊，唔系你嚟做嘢，你就攞 working visa 噶嘛。咁点会嗰你嚟做嘢嗰七年又计落去嗰个长期居住嗰度，然之后你就俾个身份证佢， 同埋佢系讲明嗰啲即系外佣系冇噶嘛？ 喂，一早讲明你知噶嘛，大佬，你点会帮佢争取居港权啊？即系你仲嫌香港唔够挤迫吓、啊？无啦啦多几廿万人嚟啊？啱唔啱数啊？仲要争取将佢纳入， 冇分别噶。 喂，仲要争取呢班外佣纳入最低工资？喂，你知唔知你令到几多家庭会破碎啊？有几多人要由？ 家庭用工啦，都可以流入呢个劳工市场，啊、即系同本地劳工争饭， 咪争饭食咯，系啊，好简单啫嘛。 你同引入外地劳工冇分别噶， 仲衰过引入外劳啊！话俾你听，衰过引入外劳啊！呢啲系，咁到时咧，嗰啲看更啊咩，咪俾呢班友做晒咯，咪洗大饼啊嗰啲，好简单啫嘛。玩完嘅香港系你咁样俾张身份证佢，无啦啦多几廿万人，佢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啊。 佢自由选择职业，佢唔死啊？ 到时你做麦当劳都有人同你争， 麦当劳有人同你争啦，咪佢俾晒佢哋做咯。即系所以你呢个人系几无耻啊！你仲话为我哋基层打工仔女着想，谂下啦。 阶级喎、啊， 尤其九龙西嘅选民系嘛？ 九龙西最多劏房噶啦。 喂，最多劏房户，最多贫穷户就喺深水埗区啦。你有冇落过区啊？你有冇接触过啲市民啊？你学下阿基哥啦，得闲落去接触下啲街坊啦。你卓贱人，你就专搞呢科嘢啦，话俾你听啊。 因为佢九龙新界西过嚟噶嘛，空港咁样。 空港啊，系啊，喂，仲有啊，呢啲嘢咧，似乎一般市民咧唔系好认知噶，又佢咁样去出卖香港人系，一定要帮佢大力宣传噶，所以专嚟争取外佣权益。喂，佢有冇帮香港人争取个权益咁样？喂，边个投你票啊，大佬？你系帮人哋争取，嗰个冇投你票嘅，嗰个系攞 working visa 嚟嘅，吓、啊，你系帮佢争取咁多嘢，我哋嗰啲咧。吓、啊，即系特别贱嘅，屌你老尾真系，你解唔解释得懂先呢啲嘢？仲有你嗰咩收 NED 千三万老美资金，你呢个点解释啊？都唔讲你讲肥佬礼嗰度百五万啦，呢个千三万够劲啦啩？你唔好成日指住人哋，阿基哥又话佢收咩钱收埋钱，嗱、啊、呢、這个你自己有认啊？根据报道你自己有 收美国钱， 系啊，你话每年大约收六十万港纸，你有认噶、啊？咁佢每年六十万。咁人哋个报道话九四年到一四年啊嘛，咁佢廿一年或者二十年，咪差唔多千三万咯，条数易计啊嘛，六十乘二十， 仲有四年啊，即系到一八年应该都有啊嘛。 系啊，咁你有你要公开交代咯，你依家仲有冇 keep 住收美国佬钱咧？吓、啊，呢唔使交代啊？喂，最紧要一样嘢咩啊？个资金来源系要透明啊嘛，喂。你话批评民建联咩画幅字画二百万嗰啲，为人哋公开申报噶，大佬个公开直播嚟噶，阿哥，即系佢 你啲市民咪睇到系，即系民建联系受呢个中联办嗰幅字画去养起。 有冇问题啊？ 但系啲人唔知道你工党系咩养起。 喂，系啊，冇问题噶。喂，你话诶，佢哋咧呢班友全部咧，投嗰幅字画，唔系中联办，好似唔知道姓何嘅投，即系投嗰幅字画就是、中联办某唔知道某主任提供嘅 ，OK 吓、啊， 即系俾面派对 啦。系啦，俾面派对，有啲富商咧就投啊，就话呢幅字画值唔值几多钱啊？喂，人哋公开噶嘛，那个场合系嗱，你可以唔满意人哋咧去搞呢样嘢，你可以觉得嗰样嘢唔值钱，但系你唔可以隐瞒噶嘛，那个资金来源你唔可以收埋噶嘛，仲话搞政党法，点搞政党法啊？全部黑金嚟嘅，你嗰啲系。每一次要人哋踢爆你，你知事后去承认啊？肥佬礼如是 ，NED 如是，千三万啊，大佬，呢啲小数目啊，咪百三蚊啊，咪千三蚊啊，完全可以唔使公开交代嘅，你个组织系，仲要安排自己老婆个姨仔走去做嗰啲高层，呢啲系咩民主啊？点解你唔请啲打工仔女去上位呢吓？啊点解要益你自己老婆同你嘅姨仔啊？系唔系好似个报道咁讲？就系、是、因为你嗰啲资金来源咁神秘，唔可以俾得外人知啊！你公开交代啦，呢啲嘢系要嗱，所以选举论坛都有用噶。今次系要质佢呢啲嘢噶，要因为你不停咁样闹人哋收钱嘛，呢啲系证据确凿啦，大佬铁证如山啦、啊，直头。但系咧。过往嗰几届选举论坛咧，似乎都冇人去质过佢啲嘢嘅，嗱，所以今次 冇人理佢， 因为冇人理佢系啦，所以今届好睇啊！屌你有咩你闹啊？冯剑基嗰啲你全部系中晒回力镖，不啦，只系屌你乜掟死你自己嘅呢啲嘢系， 即系咁中意讲收钱啊嘛！ 你咁中意讲收钱，今日就同你讲收钱咯。你咁中意讲话出卖香港人乜乜乜乜，我依今日同你讲啊，边个究竟先系出卖香港人嗰个罪魁祸首咯？咪就系、是、你咯。仲话讲到明自己系可以个议席都唔要嗱，呢啲屌你谂乜？你呢啲就系回力镖嚟噶吓，即系要睇多次啊！呢、這个蒙兆达咧吓写噶呢一篇文章系吓、啊、，OK 议席就可以失信念，却不可失啊！你千祈唔好转态啊！你唔好话依家我哋反对南亚假难民，唔好咁讲啊！议席可以失信念， 咩 咩啊？ 为选举而转态啊！ 喂，你唔可以噶，大佬，你要议席可以失信念，却不可失啊嘛！你讲啊嘛！ 你最好去深水埗嗰啲唐楼楼下，哇！ 即系宣扬呢个咁嘅张超雄正职，共党正职。 宣扬咧，我哋要支持酷刑声请，支持外佣居港权，支持外佣最低工资。啊，你要讲啊呢啲嘢系大佬，唔讲啊？ 因为呢啲系你一直争取嘅嘢嚟嘛，你系咪应该讲翻出嚟先？ 系啊，喂，呢啲系正职嚟嘅，其实系，因为你为公义啊嘛。喂，好多中大，喂，我俾你听，好多中大嗰啲左交会支持佢噶，大把啊！中大嗰啲啊，尤其系我怕咩讲啊？特别多怪人嘅中大吓， 仲有岭大， 系啊，仲有岭南嗰啲啊，咩岭大、岭南、岭南啦，岭大，我仲讲岭南吹咩？ 罗冠聪冇效咯， 罗冠聪冇效都得。喂，成班嗰啲咁嘅怪人啊，全部支持噶呢啲嘢。哇，我哋外佣咧都系有人权嘅，唔应该受到歧视，乜嘢都讲歧视啊嘛，佢哋。哎，你讲啦， 歧视佢， 落区讲啦，吴家产，唔好喺网度讲啦，有卵用啊？对住我哋讲， 执执博啊，即系谂起嗰阵时咧，长毛贼咁样，佢有个咩宣传单张立法会选举话咩，又话咩争取新移民权益嗰啲咧，跟住帮佢斗讲嘅咁讲啦。事实上佢真系咁做嘛？ 系啊。咩讲啊？咁讲啊？喂，佢事实上真系有撑过噶，呢个理财人系争取呢啲，佢投晒，佢喺嗰个最低工资嗰个议案嗰个佢提修正案啊，将外佣纳入去嗰个最低工资嘅保障啊，大佬，如果有几条揿错掣咧，咁你窝火噶啦，你明唔明啊？你知立法会员特别多揿错掣噶啦，揿错多几票唔捻掂噶啦，过咗噶啦。即系你中意投呢啲癫人冇所谓，你中意撑呢个咁嘅李卓癫人都冇所谓。但你要讲返你自己以前做过啲嘢出嚟囉，唔好收埋佢囉，隐瞒啲咩啫，讲咩民主啫，都未睇咪咗个关键一席啊，原来提漏咗。你话你知关键一席，你嗰陣时又撑呢一个㗎，即係收緊嘅议事規則，就要因为呢基本上呢就要針對郁文啊，就连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呢都有驱赶人出场嘅权利， OK？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你自己掟嘅回力镖啊！ 镖咪中晒咯， 就十宗罪啦。 即最憎就讲咗关键一席。咁就算杨岳桥入咗去，咁又点咧？到而家， 杨岳桥入咗去，咪等紧李卓人再入埋去一齐出粮咯，同埋一齐去屌你老母去大湾区参观咯，可能系咪啊？嗱，呢啲全部都系啦。 大湾区买楼添啊！阿谭文豪 吓，谭文豪系啊。嗱好啦，咁啊，即系呢一个李卓贱人，今晚就差唔多先。咁啊，讲埋呢一个郑松泰咧，我哋就即系接电话啦，好嘛？咁啊，话说咧，呢个郑松泰咧都真系好贱嘅，吓佢点贱法咧？佢咧就话自己本土派啦，因为我唔知佢系澳门本土派啊，定珠海本土派。咁佢咧就去呢、這个即系港珠澳大桥嗰处咧就参观。喂，大佬，你同呢个陈凡局长？言谈甚欢，喂，呢个范国威咧，仲俾佢一只手搭住个膊头，跟住陈凡另一只手又唔知有冇搭到阿郑松泰，定唔知有定冇，但系总之咧肩并肩，吓， 可能摆喺条腰度， 系啦，条腰影唔到，可能摆喺条腰啦，我唔知佢啦，成扎呢咩所谓泛民主派，吓、啊、加个唔知乜捻嘢嘅，唔知边度嘅本土派。佢自称系因为刘永康话系啊嘛，同埋黄于桥认为啊，即系一定要讲嘅呢啲嘢，屌我怕咩讲啊？你刘永康 Ventus Lau 同埋黄于桥 Emily Wong 又系中大嘅，所以话中大特别多呢啲咪怪人怪閪噶啦。 中大都有啲正常人啫， 有嗰个咪周树峰咯，屌你数嚟数去系咪？唉，真系咁啊，特别多呢啲咪。 仲有啲嘅 奇呢怪人，我知有啲就即系，但系怪人就特别多咧，因为怪人特别促进噶嘛，出众啊，唉，出位啊。嗱，咁你呢啲咁嘅人就话佢系本土派啦，我唔知系点本土喂。你记唔记得礼拜一嗰阵时先至话四线全部跪低啊地铁？ 系啊系啊系啊！ 喂你屌你老尾又话要紧急质询你嗰个范国威又要整个紧急质询，你今日质下佢啦，大佬佢企喺你隔篱咋？你质下佢啦！ 系咯，你唔该问埋。 喂，以前你长毛贼梁国雄同埋黄浩铭玩咩行为艺术啊？向阿曾荫权爵士掟呢个粟米肉粒饭定系咩火腩饭啊嘛？你追住佢嚟问，追住佢嚟屌噶嘛？你当面质问佢噶嘛？点解陈凡局长企喺你隔篱，你俾佢搭住膊头，你唔问佢嘢啊？点解你郑松泰同佢肩并肩啊？你唔问佢嘢啊？你乜捻嘢立法会议员啊？呢啲系做戏啫嘛？你哋喺度斗咗96,000元人工，成班喺度做咩啊？吓、啊，黄碧云、陈淑庄、谭文豪、毛孟静、欧乐轩、范国威、郑松泰， 选晒你班友入去做咩啊？同个陈帆局长喺度言谈甚欢，喺度笑笑乜捻嘢啊？有冇体谅过嚟基层打工仔女嗰啲嘅苦处啊？ 嗰日我的同事九点翻工啦，佢十一点几先翻到嚟，咁你都唔执下佢嘅？ 喂，你企喺你隔篱，喂，屌你乜头七都未过啊！我屌你老母臭閪，你都唔使问嘅。你话呢啲系乜嘢嘅立法会议员啦、啊？系仲喺度扮嘢，屌你咩为民请命吔屎啦！全部去咁，你嗰阵时搞嗰啲系咪行为艺术啊？吓、啊、追住阿曾荫权爵士系咁嚟屌嗰啲系咪行为艺术啊？系咪扮嘢啊？点解你而家唔攞个粟米肉粒饭，攞个豆腐火腩饭去掟啊？陈帆局长啊，嗱，我冇呼吁你做咁嘅嘢啊，我问你点解唔做咋？唔好屌你咩话告我煽动啊！ 又唔知揾只蛋正啊，掟啊啊曾俊华啊嘛， 系啊，揾嘢掟啊曾俊华嗰阵时啊，吓、 啊， 点解唔扫一，点解唔耍阴狮子啊？屌你老母，耍溪田啊，最中意玩呢啲嘢噶嘛，你哋点解唔做啊？扮捻晒嘢喺度， 呢个香港区啊嘛，你唔惊俾大陆拉啊嘛？ 屌你咩自排开做乜捻嘢喺度影咩相啊？成包仲有啊，有啲相啊戴晒头盔噶，好捻好笑噶。 有啊，竟然系跪到噶嘛？ 屌你老母，真系一只脚跪低，屌你乜你两只脚跪低啦，向阿肥佬礼，我屌你老母郑松泰，你冇捻嘢郁文啊？你依家要向阿肥佬礼跪票啦，好去向佢嗰个黎栋计划跪票啦，屌你老 母！冇计要争取连任啊，走快到。 即系你喂，你系咪你扮下嘢又好，点都好，喂你点？你点都要即系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啊。咁你 都行，如果你唔开咗把酒咯。 系啊，喂，嗱，好啦，呢、這个郑松泰就话，好似好，喂，好似见到啲伟大、好宏伟嘅基建，屌你咩唔知啦？因为咧青马大桥开幕，你知唔知啊？唔知以为青马大桥开幕喺度放烟花，佢话过大海已经成为历史啦，搭巴士过大海成件事感觉变得平凡了。那个 hashtag 咧就港珠澳通车前考察。屌你老母，全部捻部跪晒喺度做乜捻嘢？单边跪喺度做乜捻嘢啊？选你入去，柒头！ 喂，即系你屌咗咁耐大白象工程呢个，原来白屌嘅真系。 喂，又话啲，我哋咧呢个人工岛系大白象，呢人工岛漂移嘅，呢人工岛唔安全，呢人工岛有问题，使晒我哋香港人啲钱，屌你咩成班友打卡！你唔追捻住你个局长嚟屌？拉 banner 啦，依家连呢啲都唔做啊！你明唔明啊？以前长毛贼都话：，屌你老母着件嗰啲唔知咩平反六四定咩嗰啲衫，呢班友连呢啲嘢都唔做啦，已经系走去真系走去参观啊，即系做民主花瓶啊！屌你老母，成班喺度咩称职嘅立法会议员呢啲系，你啲系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啊，全部都系到九万六嘅啫，所以我唔会叫你议员啊，你全部都九万六。全部垃圾。 你长毛贼个例子都唔啱嘅，佢都跪低咗啦。 唔系佢都跪低咗，但系屌你老母，佢都起码有啲即系行为艺术咧。呢班友连呢个行为艺术都唔玩啊！你明唔明啊？直头即系当自己建制派嘅议员咁啊！真系参观咧，你同田北辰有乜分别？企喺中间嗰度嗰个， 你睇下陈淑庄笑得几开心，个笑容。 即系点啊？见到啊香港人，即系佢招土派嚟啊！哇，见到香港人啲钱射晒落海啦，射落咸水海啦，好开心咁啊！咁你话要守住库房，你笑咩啊？毛孟静笑咩啊？你郭家麒笑咩啊？吓、啊？前面嗰个朱海迪笑咩？笑咁阴险做咩啊？呢班咩人嚟、啊？大佬唔系我唔喺度谩骂，喂，我唔系喺度谩骂，而系你呢班嗰个垃圾会议员，你班九万六系屌你老母，你系完全系前后矛盾咁啊！你所作所为同你讲嗰啲完全系有矛盾噶嘛，根本性嘅矛盾啊嘛！你平时就喺度嚟屌你咩声嘶力竭就话，我哋要拒绝呢个咩明日大屿，我哋咧要拒绝咧呢啲大白象，我哋咧要乜乜物物。全部乜柒都系你讲，哇！结果依家就喺参观呢只大白象，哇！屌你乜个个开心到见牙唔见眼，咁你喺度闹乜嘢啊？请问你闹乜嘢啊？咁如果大屿山填到海，你呢班友都系走去参观嘅啫，吓系咪啊？咁呢班友有咩作用啊？咁多嗰啲建制派喺你隔篱，你喐都唔敢喐。喂，又勇武抗争嘅郑松泰，又话自己体育够细嘅，立法会嗰度点样跨栏嘅？你依家唔做吓？咁、啊、多建制派嗰啲喺度，咁多局长啊，你唔做？戴住黑超做咩啊？扮乜哥啊？ 不知所谓，一斗咗96,000全部变晒癫人嘅，话俾你听，异化直头系。 所以咪解释到点解佢哋会反玉文咯？ 咪就系为咗个位咯，不停咁永续96,000，96,000，96,000。啊、然之后咧，得闲咧就整个人出嚟咧，就话：诶、哎，我哋咧要将个议会专业化，需要加人工。如果人工太低，你就吸引唔到啲专业人士、专业政棍，咁你咪冚家铲，全部都系 专业演员， 都唔专业噶。其实系，屌你谂乜？你自己喺个议会嗰度，喺个网台嗰度 D100嗰度，系咪就话啊？呢啲大白象乜乜柒柒喺苹果嗰度写文啊，乜乜柒柒。 好似朱海迪都喺度啊！ 朱海迪都喺度先无耻嘛！屌你乜你日日走去反大白象，你依家又参观个大白象嘅时候，你又屌你老母閪！喂，你自己有份反过噶呢啲嘢系朱閪迪，你自己有份反嘅话，呢啲咁嘅讲朱澳就系一个嘅大白象工程，你自己有份讲过嘅嘢，你都自己可以走去笑笑口咁参观，参观乜捻嘢啊？你笑住喎，你同呢个菲律宾嗰个一样啊？嗰咩咩咩三世一样啊？笑即系代表愤怒啊？吓、啊？你知咩态度？你咩意思啊？你呢啲系咁啊！大家睇到啦，成班96,000喺度，屌你老母做乜捻嘢啫？咁我点解不如我不如撑田北辰好过啦？如果我要撑你班捻嘢， 田北辰起码收到料啊！ 田北辰第一收到料，第二佢起码言行一致啊嘛，冇嘢好讲啊，冇嘢好讲。人哋不嬲支持呢个港珠澳嘅工程，人哋去参观，天经地道嘅，你闹佢乜嘢啊？你冇得闹你，屌你乜？你嗰班反对嗰班，你自己都走去笑口噬噬，即系参观啦。人哋支持我去参观都冇问题啦，梗系你反对嘅都去啦。呢班卵样系嘛？哇！咁啊，即系跟住咧就再睇多一个，即系睇下佢哋嗱，佢哋咧平时依家咧就唔会现场嗰度咧去即系。闹啲局长啊咩噶啦，就言谈甚欢嘅。咁佢哋依家泛民中意玩即系边科嘢咧？咁啊，原来咧就中意玩举牌、啊。OK， 嗱咁大家睇下啦。 举牌呢、這个行为都好危险噶，好易俾人改图啊。 系，但系嗰阵好热爱嘅。OK， 即系民建联嗰阵时玩过一次都唔玩啦，啲举牌。 系咁讲， 因为俾人改咗做民建联最无耻。因为啱啱好六个牌啊嘛，佢本身系多谢大家支持嘅，如果俾人哋系咁猛改，又整咗一个咧，直头 generator 咧就知道自己中意写乜写乜嘅。OK， 嗱，咁你呢班陈淑庄，屌你乜杨岳桥、谭文豪吓，呢、這个朱海迪，嗱，咁啊呢个前96,000唔好计啦，呢、這个叫做梁家杰，不过都系扑街嚟噶啦。咁啊，仲有一个毛孟静， 我已经幻想到咧，如果即系人工都即系起源咧。佢班人又戴晒头盔， 系啦，又戴晒头盔，又戴埋黑超，阿郑松啦，戴埋个黑超，屌你咪走埋去影相啦，吓、啊， 系咪做乜捞啦？乜年后？ 跟住时任嗰、那个喂，可能一捞噶嘛？屌佢如果跪到阿肥佬拉个跪到票，系咪？即系我唔知啦吓。咁、啊、但系喂，呢班友就喺度举牌啫嘛。咁点解你嗱、啊、好啦？呢班友一路其实系反对嗰个所谓大屿山填海噶嘛？系咪？咁点解你唔拎个牌去嗰度举咧？请问？喂，你去港珠澳咪系咪有一个都即系你反正玩行为艺术啫嘛，都叫有啲意义啊。因为你 人工岛嗰、那个 系啦，因为你喺一个人工岛嗰度，你认为嗰个人工岛都系大白象嚟噶嘛？即系佢哋认为嗰个港珠澳系大白象嘛？咁你喺一个大白象嗰度举牌反对另一个大白象，系咪都有啲意义？好过喺你屋企举啦，好过喺你嗰、那个即系议员办事处嗰度举啦，喺立法会大楼嗰度系咪啊？咁你都唔够胆嘅。即系依家连呢啲以前长毛做开嗰啲小学鸡行为艺术都唔做啦，即系都唔玩啦，已经系就改为喺自己嗰个立法会嗰、那个即系议员办事处嗰间房嗰度举就算啦。咁你呢班堕落到一个咩地步呢？为咗嗰个96,000，因为佢哋惊俾人 DQ 嘛，佢哋冇嘢惊嘅，佢哋屌你乜入到集就有班有投佢票噶啦嘛，因为有班友你话俾你听嗌极佢都唔会醒嘅，但系咧我嗌极唔醒嗰班咧就唔系我哋所争取嘅群众基础嚟嘅，我哋想争取嗰班咧就系起码佢系会用个脑去谂嘢，唔会将个脑外判咗俾一传媒嗰班。咁你谂下啦，你呢班如果仲系泛民嘅支持者，系咪值得呢？你系咪仲系值得支持？你话啊呢、這个场合唔系俾你搞呢啲嘢嘅，咁啊唔使讲噶啦，咁你唔好反对啦。你见捻住你咁好嘅机会咩？咁你如果系咁，你唔使搞咧，议会抗争啊！我觉得佢，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哋今日去即系参观呢个港珠澳大桥嗰度咧，就系、是、一个纯粹咧系 即系履行议员职务咧去参观嘅啫，就唔系一个抗争嘅场地。咁话俾你听啦，立法会都系一个议事堂嚟噶。议事堂俾人议事嘅，呢个以前曾玉成都讲嘅，议事堂俾人议事，唔系俾人掟嘢嘅，唔系俾人攞嚟抗争嘅，唔好意思啊。咁你唔使搞噶啦，你以后咧，咁你安安分分坐喺度啦，唔好一咩有咩表决又炸街衣又行出去啊，又捣乱啊，又咩又唔好玩啊，唔好搞啲嘢啦。 即系好捻骑呢班人而家搞到。 如果你话诶嗰啲场合唔系俾你攞嚟質詢啊，陳凡局長話嗰個四線跪低有咩咩咩嗰啲得㗎啦，你立法會都唔需要搞咁多嘢啦，唔好拉布啦，唔好扮拉布啦，唔好扮咩議會抗爭啦，唔好一窩蜂行曬出去啦，唔好叫囂啦，喺立法會坐翻低啦，你叫囂都違反議事規則㗎啦，係咪啊？ 唉，仲要開咁嘅事務委員會都係講出去添， 都直頭係要講出去啦，呢啲人喂，如果你喂。咁你呢啲行为艺术，小学鸡嘅行为艺术都冇作用。其实咧，我所讲嗰啲嘢都系冇作用嘅。不过呢啲系以前佢哋做开嘅，都唔捻做啦。可能因为惊住 DQ 吓，费事搞串个场，都唔做啦。咁你不如唔好捻做啦，乜嘢都屌你老母，净系投票，跟住话俾人听啊，唔够票要反对，唔够票，跟住我哋要搞呢个黎动计划，就要攞35席，跟住永远都攞唔够，咪永远继续选，永远参选咯。因为永远都有人赖噶嘛，佢又赖建制派咪得咯。你搵人赖咋嘛，反正都係你知佢哋就搵人赖嘛，就哎我哋唔够票，所以我哋要选多啲民主派入去，要超过我哋要过半数。咁佢永远都过唔到半数㗎嘛。咁就永远都有赖，永远选囉，永远96000囉，永续囉。 即係佢哋即係好清楚啲红线喺边嘅，即係政府啲红线，所以佢永远都唔会踩过界。 咪係囉，就一路吞囉。 同埋佢一定唔会选到超过半数。 系啊，佢一定唔会啦。佢选到佢都 超过半数， 你有冇选到佢搵？佢选到佢都搵人嗌嗌佢，可唔可以选啊？屌你老母，选得到大捻镬。 佢真系要做嘢，即系我嘅判断啦。 啊， 即系佢一定系做到啱啱俾人讲，即系啱啱系做唔到个位置，又话俾人知佢。 系就系话俾人听做唔到啊，就系咁啦。即系等于依家啫嘛，佢都赖定阿冯剑基啦，将个责任屌你老母，即系佢依家根本揾人赖啫嘛，上次都系啫嘛，上次都阿基都冇选噶啦， 即刻赖阿冯剑基唔落嚟。 上次又赖阿冯剑基，今次嗱民协撑你啦，已经咁阿基又乜人都冇噶咯，即系白冇噶咯，冇得赖啦，系咪啊？又赖阿基，退捻咗党，咁你知民协嗰班有废嘅，民协嗰班有废噶。即系你票数，啲票系跟人走，咪跟党走啊？咁啊，即系承认民协系废嘅咧，系即系呢班友系冇逻辑噶，讲嘢系你明唔明啊？上一次你就话阿基系嘛唔帮你唔落水，即系唔落力帮你参即系助选。咁今次冯剑基已经身先士卒退出咗民协啦。民协嘅施德来主席同埋何启明副主席应该都非常之清楚系支持李卓人参选。照计你啊已经得到晒泛民嘅所有主流政党，包括民协嘅支持啦。你赢梗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咁仲赖咩冯剑基啊？佢退出咗民协噶啦嘛，民协都唔支持佢啦嘛。咁唔通啲票系跟阿基嘅，唔跟民协嘅，民协废噶，即系一票冇噶。咁当然我觉得系啦，有嗰班友全部都系根本上民协全部人都系跟一个师傅，就系冯剑基。即系唔好计谭国桥嗰啲后生仔啦，系咪？你真系后生嗰班，你有边个唔系阿基捧你噶？全部反骨，系嘛？ 冇计，佢要揾食啊嘛，喺个圈度。 咪就系咯，所以我哋点解可以咁自由？ 嘅话，如果泛民揾个人同佢争嗰日，佢又收工咯。 吓、啊， 即系区议会嘅，即系只系区议会，佢都要收工。 咁收工啦，咁翻落去，屌你咪真 系。咁佢焗鬼咯。 咪所以即系我哋咪可以讲得咁自由奔放，因为我哋完全唔捻牵涉喺呢个。所以你话咩咩咩杰斯睇唔起我，头先有个人讲。唉，你咪睇唔起咯！我使乜你睇得起我啫？我啲益友睇得起我就得啦。我使捻你睇唔睇得起我咩？系嘛？你都冇人睇，屌你老味啫！嗱，我哋依家咧，刚刚咧，嗱 ，Facebook 咧都1200位益友，咁啊 YouTube 咧都有800位，咁啊有2000人啦，系咪？咁我哋都即系算系咁啦，都多谢各位益友捧场。嗱，我哋咧电话号码就81912047。81912047 130条线嗱，仲有一样嘢，冯诶呢个诶讲错咗添，就系呢一个嘅李卓人都要答嘅，到底你有冇应承过刘小丽 系有个延后利益，就话当你咧系上任嘅时候，就会聘请刘小丽作为你嘅议员助理，月薪系48000，有定冇？好简单啫，呢啲要答嘅。 交换见到好， 唔系即系你唔系啊？其实呢啲根本上系有就有，冇就冇。你要喺选举论坛答得非常之清楚，同埋咩 NED 啊嗰啲，喂，同埋你有冇即系撑过外佣居港权嗰啲？有就有，冇就冇，一句嘅啫，唔系叫你解释啊。即系如果有人问佢咧，比如话如果基哥问佢咧，你唔好俾佢解释。即系我知道你系唔即系唔热衷于闹交啊，但系你唔好俾晒时间佢鸠噏。如果你真系走去问呢一样嘢嘅时候，你要扯死扯佢呢啲嘢，有就有，冇就冇，系嘛？ 佢咪等市民自己判断啦。冯检咩？李长人系争取外佣嘅权益多啲咯。 系啦，你就要即系将个真相揭露先得。如果或者陈海欣有兴趣问，都可以攞呢啲嘢问；或者咩曾丽文都可以问，或者呢个伍迪希都可以问。即系要问嘅呢啲嘢系喂，如果唔系咧，我哋啲市民咧，我哋嗌破喉咙都冇用嘅，基本上喺个本土台嗰度系啊，因为佢系唔会答嘅。 佢最憎同市民沟通啊嘛，你咪李卓人。 咪佢 block 咗我哋好多益友啦，屌你法国佬啦，即系留言都俾佢 block 捻咗啦，屌你老味真系。 喂，即系点讲都好，冯检基，你喺个 Facebook 啦，屌鸠佢唔会，即系唔会 block 你先啦，有时会复你添。如果你讲嘅嘢唔系净系粗口嘅话。 是啊，你如果赖啲粗口，你有讲下道理，佢都复噶，好过瘾噶。 即系你净系屌佢咁佢复好正常啊。 屌，如果净系你，如果你走嚟净系屌我 block 柒埋你添啦，屌你，净系屌就，即系你要有论点噶嘛。即系有啲友净系话我，喂，即系等同有啲友根本又冇听我哋节目，就我净系喺个鸠屌。你有冇听我哋个节目有论点有论据噶嘛，大佬？唔系鸠屌噶，嗰啲粗口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演绎嘅方式啫。喂，我哋都有内容噶，大佬，唔系乱噏噶，唔系无中生有噶，唉，就好啦，我哋听电话啦。唔系有啲人话曾丽文咩咩，唉，嗰啲即系我唔系讲佢啦，咩清明派，唉，话知佢啦，呢啲人嘥气啦，保证金攞唔翻嘅呢啲人咯，即系睇费睇啊。好，我哋听电话。嗱，81912047，81912047系有咧130条线吓。依家接听第一位啦。时间咧嚟到10月21日凌晨嘅12:33啦。 喂， 电话就接通咗嘅，早晨，请讲。 诶、哎，早晨啊，陈哥，早晨，兴旺陈。 系点称呼啊？ 有冇好似啊？系啊。盲工诊咧， 系盲工诊，系请讲啊， 系啊，系冇其实好动火咧，算啦，都冇乜所谓。冇，我其实咧就讲下呢个关于你啱啱铺郑松泰嗰样嘢。 系， 其实我觉得佢最，我同你讲，嗱，泛民嗰边就算啦，佢哋不嬲都系卖港噶啦，嗰啲就冇理啦，佢卖咗20年算数，冇理。 系， 我想讲特别要讲热血公民，屌你老味，你班咁嘅冚家铲，嗱，神区你记唔记得？当初热狗除咗话用武抗争之外，佢哋搞过一大烂餐，成堆噱头嘢入面，仲有一个好重要 critical 一样嘢系乜嘢？有冇印象？ 咩啊？凤凰计划？ 抗共啊！我屌老母！你抗共抗翻咗喺边度啊？死热狗！抗共抗翻上去睇港珠澳大桥， 咪冇咗啦！ 抗共抗翻去呢个黎智英鞋底。 阿法国佬就话冇咗好耐啦。阿法国佬话叫佢唔好嗌呢个口号嘛。 唔系我屌你老母，你又嗱嗱攞冇错，发觉你都你记得啦。屌你冇，当年你已经系咁讲，但系嗰啲都算数，我都当你话，哎呀，我哋因着呢个情势，我哋唔好意思嗌啊，好啦，我都屌你老母，我都唉，真系算鸠数啦，屌你老母。你一个老尾嚟噶奶共，你而家唔系抗共，屌你个蟹共嚟嘅死热狗，你点对得住你本身嘅初？咁咪就系咯，你点样对得住你本身嘅初衷？屌你老母，我觉得你而家做你而家做埋狗嗰啲，你唔 系 咩？你 佢话系郁敏叛变佢嘅原则啊？ 呢啲咪就系戇鳩咯，到底而家边捻个边啊？真系就嗱，又证实啦，我唔知道有冇监听再说啦。屌你有监听到啫，而家边捻个半面边个啊？你哋嗰啲咁嘅阿头啊、大哥啊，屌你老母奶共啊，去咗港珠澳大桥奶共啊，连陈秀啊呢度咁嘅冚家产，家下都喺度，家下都帮呢、這个外扑晒泛民啲讲法咧，话我哋咩有呢一个抹黑啊，又话咩哎呀又成日操翻人哋，又唔讲，净系识讲李卓人，唔讲洪基，我屌你老母啦！你睇清楚你啲主旨啦，一个比一个黑人憎个面上。 啲食相样 受惠啊，变相帮你抢拉票嘛，佢都等紧收编或者收编咗啦，唔知呢啲就。 我想打一打阿陈秀慧嗰、那个，即系佢哋嗰啲咩指控咧？点解我哋唔会喺呢度，即系同花生台一齐、花胶台一齐咧去插冯剑基咧？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呢基本上整个泛民所控制的外围的媒体包括一传媒啊、苹果日报啊、一周刊啊、D100 啊、咩城寨啊、各个台都好啦，佢哋所花胶台啊等等呢都喺度插緊冯检机啦。我哋就唔会做同一样嘢呢去同你高度重复，呢第一点。第二点，你插冯检机呢好多都唔系基于事实根据嘅。包括又屈佢咩认识谭天牛同佢咩秘密去倾偈啊。包括话咩佢咩成日走去叶国华屋企食宵夜啊，咩去上海外滩嗰度乜乜物物啊嗰啲嘢。 喂， 即系好多呢都唔系基于事实根据嘅。咁我觉得呢我就唔会同啲人呢为伍嘅，我此语为伍。而我呢就走去呢去找返你李卓人，原来你自己订嗰啲回力镖嚟嘅，全部都系你指控人哋嗰个，你自己做咗好多嘅，基本上即系根据头先我哋嗰十宗罪都已经系好离谱啦，系咪？我哋系做紧呢啲嘢呢系要有一个平衡嘅，大佬，唔系话屌你老母，你要一齐去围插冯剑基，我哋一齐陪你去癫嘅，我点解要陪你咁做啊？你陈秀慧你咪搞咯，你而家热狗咁捻多人听，万人台嘛，你咪去插下机咯，你咁中意。都冇人听㗎嘛，你係仲有收皮啦，仲有夹返个头出去讲嘢，屌你冇话佢冇讲佢好耐㗎啦，已经係关佢撚事咩？真係 佢哋搞冯检机呀，呢我想老实讲，佢哋搞几多呢、這个都算、啊、你老尾你係作嘢嗰个先黑人憎㗎嘛。喂，我哋一路上都秉承住个谂法，就系要是其是，非其非，有几多有几分证据就算几分啊！喂，你而家系作嘢、 啊， 你系作到一个程度，屌你老母，你屈佢机， 系啊！ 你哋乜搞？你哋系咪？ 唔系咁，我哋我嗱，你做一个评价啦，盲公诊。我哋刚才嗱，你可以唔同意噶。我哋刚才所讲嗰啲，即系针对李卓人嗰十宗罪，咁系咪基于事实嚟到讲先？ 嗱。我咁样讲，大公文会嗰啲我唔知道、啊，但系嗰啲搜咗喺报纸上面嗰啲，即系所有咩一周刊啊、苹果嗰啲，咁一定系真嘅。 咩一周刊报道嘅，有啲系，有啲一传媒、苹果啊报报道，唔通假噶？嗰啲系，有啲仲要系你职工盟内部通讯嘅，职工盟内部通讯蒙少达写嘅，唔通假噶？即系你自己做假，系咪先？ 咪咯。即系你可以话大公文会系假，大公文写都一定成，大公文你话佢造假，我哋唔知嗰啲嘢，因为佢成日都话自己有机密来消息。 吓、 啊，但系如但 系佢认咗噶，呢、這个每年收60万系佢认咗噶吓，佢认咗噶系。 咪咯，佢自己仲要佢自己认炒添，佢真系屌你！ 佢认捻咗噶，佢认捻咗噶，所以要问多佢一次噶，选举论坛都要问多佢一次噶。到底用如果佢承认嘅话咧，就要问下佢每年收60万嚟做乜？是不是出粮给自己老婆同埋个姨仔同埋俾自己出粮，即係要问清楚佢呢啲嘢。 同埋要谴责啊，佢哋咁啦，同埋一条强谴责佢哋用埋呢啲咁不尽不实嘅嘢去攻击基哥啊。呢、啊、一、這个先至黑人憎啊。喂，坦白讲大家都明白抹黑呢样嘢係最恐怖嘛，耳语啊。 因为呢嗱佢哋呢就搞咩呢，搞造谣三人成虎。喂，佢最主要讲呢搞呢嘢㗎。喂，一个节目主持造谣，两个造谣，三个造谣，喂 ，D.O 就信噶啦。喂，阿 A 咁讲 ，B 咁讲 ，C 咁讲，冇理由假噶。一般人都会有啲咁样嘅即系思维噶，好捻离谱嘅，你知唔知啊？ 就算冇呢个谂法，佢哋都会话：诶，有呢啲讲法，可能有啲缘由嘅咁样。 系啦，话空穴来风啊，未必无因啊。嗱，呢啲咧全部咧众口铄金啊，话俾你听啊，就系呢班油啦。喂，个个都喺度讲话同一样嘢喎，吓。 系啊， 呢啲啊， 所以你话，所以呢班嘅泛民嘅冚家铲，屌你老母！你睇下你哋自堕到咩地步啊？自己争取民主，你争取自己嘅议席啫，讲嚟讲去， 系咪96000咯？所以就系呢包全部都96000。 你班咁嘅，即系你班咁嘅死人垃圾泛民，仲要争系咩咧？你知唔知加？原来你知唔知加？其实好多泛民嗰啲，我唔好讲立法会啲嘢算数啦，佢收皮。 你咩几捻多区议员啊落地啊，千辛万苦帮佢喺度兜啊，而家喺度不停咁同佢讲话，系啊，佢系啊真噶，佢哋好嗰啲，佢哋泛民有啲区议员咧，系真系做得嘢嘅， 系 几辛苦帮你打，帮你泛民主派打好个躲翻嚟，做嗰啲地方就系真系做啦。我自己个人我认为系 OK 嘅，真系做得好嘅。 吓， 佢哋几辛苦帮你泛民打好翻，拆靓翻个招牌，屌你老母丑，你班友都全部同我喺度拆招牌。仲要系用埋呢啲咁嘅垃圾咁嘅行为，你自杀咗几多区议员嘅苦心，仆街！你班立法会议员，屌你老母！我 真 系见到呢样好啊，真系真，啲渔区完全将自己嘅利益系唔好话净系加诸喺其他人嘅痛苦，佢系连自己党友啊都无视啊！ 吓， 呢啲人点解无耻啊？仆街！ 喂，我再答埋最后一句啦。刚才你讲个咩大公民会，你话唔知真定假？喂，因为我刚才讲嗰个咧，就只系大公民会，只系其中一个 source 嚟嘅啫。其他报纸都有卖嘅，星岛啊、明报啊，即系你大家咧，你唔使睇我讲嗰啲嘢嘅。你只系 Google 查李卓人 NED， 大把嘢睇啊！大家去 Google 查啦，自己可以即刻查噶。李卓人跟住 NED， 大把嘢睇啊，大佬。唔系造假噶，唔系假噶呢啲嘢系啊！如果假咧，佢应该控告啲报纸咯，要去。喂，无啦啦有个人同你讲乜？你话收千三万吓、啊？如果你冇收过嘅，你唔出嚟鬼杀咁嘈啊？喂，仲有佢贿形贿声，讲到话佢老婆邓燕娥同人哋讲话，即系拨款好慢、啊。咁呢个如果假嘅，你应该出嚟讲啦。即系等于嗱，好简单啫，即系等于好简单。你屈阿基哥同叶国华拍拖，你屈阿基哥即系同呢一个谭天牛见面，喂，咁佢都识得去老脸嗰度举报啦，佢都识得走出嚟反驳啦。你李卓人有开记招反驳咩呢啲嘢？你出嚟讲啊！ 你有捻本事，你咪又去老脸度报咯，仆街！ 系你去报告啊，你去话闹人啦、啊。嗱，大公报又八月廿五号又讲啊呢样嘢，吓六日前又有啦，唉，一查李卓人 NED 全部都有啦。是吗？嗱，东周刊又有啦，嗱，东风日报都有，即系全部假嘅， 唔系咯，即系咁中意话人抹黑啊嘛，咁你咪又学阿基哥咁样去人老脸度报咯，反正你而家都得咗啦，系咪？恭喜发财啦，咁你仲赖得出去报？ 吓，系啊，我哋去报啊，系啊。 所以你嘅泛民主派，你热狗，你仆街，死人咗佢啦，屌你老母！ 好，喂，多谢晒电话，阿盲工程。 好，多谢。 OK， 好，拜拜。好啦，下一位啦。咪呢啲你可以去报告喎。如果你话认为系假嘅，咁有啲报纸系咁抹黑你又唔通系咪先？即系全部假嘅。 苹果日报唔会抹黑佢啦嘛？ 吓？ 苹果日报唔会抹黑佢啦嘛？ 咁苹果日报话佢嗰啲即系咩外佣居港权啊嗰啲又系假嘅，即系苹果日报唱衰咗你。嗱呢啲只佢自己佢公开啦，唉，真系啲嘥气嘅啲人系。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啊。职工盲啊，真系。我揾到篇报道好笑，应该可以讲下。 系啊， 系啊，好好笑啊，应该可以讲下。啊，听埋呢个电话先啊，睇下接唔接得通先，接唔通。哎，早晨，点称呼啊？ 我是郭俊啊，粉区。 你好，喂，你好，郭俊，喂，你好。嗱，呢个咧，我哋介绍下啦。呢位咧，郑国俊声咧，就系、是、曾经参选过观塘区议会选举嘅，亦都系咧呢、這个 Facebook page 啊，郑棍追击小队嘅即系版主。咁啊，近期咧，经常咧就系、是、上文汇报嘅网以正事嘅版面嘅吓。咁啊，呢位益友嘅郭俊吓。咁啊，長期咧亦都係追擊開咧呢一個假本土派，例如陳澤濤同埋張秀賢等等啊，咁啊，即係郭俊歡迎你。係咗陳樂行，係啦。偽本土三寶，好啦，歡迎曬你打嚟。 係啦，咁今日打嚟咧，其實想講一講即係關於李卓人啦，咁當然 係。 咁佢咧，其實我頭先都即係出咗個 post 就話佢咧。其实他是借这个九龙西那个选民呢就是上位的。 是。 因为我早几日先知呢原来在1995年呢即是刘千石呢是因为一些即是农工议题他是辞了职。 是。 那时候只剩几个月的。那就 是啊是啊辞过的是啊是啊。 系啦，咁阿李卓人咧就即系去 徐庶 去选啦，系啦，咁因为咧就冇呢个人竞争咧，咁佢就去自动当选嘅。 系， 咁佢做咗呢个立法局议员之后咧，即系叫做成咗名啦，都叫做即系有啲即系可以上下电视咁样。跟住佢咧就喺跟住刘云嗰个选举咧，就冇再喺九龙西嗰度选啦，就去咗呢个劳工界嗰度选嘅。嗰阵时嘅劳工界咧系比较即系容易选到嘅，因为系有几万人投。 因为佢好似新九组嚟噶嘛，佢选嗰届系。 系啦系啦，咁又做咗啦。咁喺回归之后啦，咁大家都知啦，个直选就变咗呢、這个多议席， 即系比例代表制。 就俾人佢就咁跟住佢咧，就见到新界西咧， 有几个七个位喎、啊，当年系七个位系啊， 系啦，佢就跌咗过去， 系 咁咧，即系佢系做过几个月九龙西，但系佢根本咧就系当九龙西嗰个居民咧就系一个跳板， 系 一个上位嘅工具， 系 咁你而家做咗十八年呢个新西议员，你自己落选咗喺你个老巢嗰度落选咗， 系啦， 你而家走过嚟又再利用一次个九龙西嗰个选民，即系做你嗰、那个即系叫做踏脚石，就系想重返议会。即系我觉得你系无耻咯，你仲要系话呢个做咗议员几廿年喺九西扎根咗三十几年嘅冯建基系戒票你班人，即 系 我觉得系有问题啦。呢班人即系如果即系所以我嗰次啊听完阿亨利讲，其实我都系有同样嘅挣扎咧，就系、是、话究竟即系不投票好啊，定系投冯建基好？定系有啲人话可能投陈海欣，但我建议大家咧，你乜嘢选择都好，但系一票不投李卓人就得噶啦。 系 其他三个都尊重你嘅， 尊重系啦， 你有你嘅谂法。 我尊重即系等于唔系，我想讲咧，阿黄安石依家听我哋节目咧，喂，我都尊重佢话，即系你唔撑基哥都冇所谓噶。但系总之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亦有一个共识咧，就系、是、一票不投李卓人，咁啊系啦，系咪先？ 系啦系啦， 那个共识就系咁啊。 因为如果你鼓励咗啲政棍啊嘛，喂，咁你即系我讲民主动力又系即系又系啲政棍嚟 嘅。 佢哋嗰阵时咧，嗰、那个区选咧。即係嗰陣時係單二席單票制啦，區選。咁而家補選都係啊嘛。佢哋嗰陣時其實落咗一個定義咧，就係話點為之戒票咧？就係佢從來冇喺嗰個地區工作。 嗯。 然後咧，選舉之前就落嚟。 係忽然 係啦。如果根據你民主動力呢個定義嘅話，你李卓人就係戒票啦。咁你有乜理由話翻盤轉機轉頭啫？ 係。 同埋咧，佢而家我最睇唔過眼就係佢話翻，即係佢哋係呢班人。挖翻幾十年前嗰啲嘢出嚟講啦，話咩同人做生意，因為我想講咧，即係基哥就已經解釋咗啦，話嗰陣時即係九十年代初，就係九十年代嗰陣時去做生意。喂，咁你同佢都做咗好多年同事啦，李永達，你而家先講，根本佢本身就攞呢啲嘢嚟講。如果你話同嗰啲紅色資本，即係嗰啲有生意有問題，咁嗱呢啲係好耐以前嘅事，二嚟。而家嗰個民主動力嗰個召集人趙家業喺深圳嗰個咩前海人民法院嗰度聘任咗去做呢個調解員，佢自己喺 Facebook 貼埋出嚟噶，冇乜佢噶。你大陸嘅司法機構，大陸嗰啲司法機構，即係大家都知係黨控制嘅啦。你俾人哋聘任你三年做呢個調解員，你呢啲係咪投共啊？如果根據你嘅邏輯，而阿馮建基去投資。同啲大陸人做 都係投共啊！ 投共咁你而家喺人哋個司法機構嗰度做嘢喎， 係 即係我覺得你嗰個無恥啦！你班咁嘅人，你要挖呢啲咁嘅臭料出嚟，你自己泛民全部都冇得走得甩嘅。 係 即係我覺得呢一班人就係要透過，其實就係話翻俾更多人聽，就係話馮檢基個例子咧，就係、是、正正證明咗嗰啲咩本土或者係本土出嚟話。哎呀，要同泛民和解，你慳啲啦，即係馮建基做幾廿年民主派啊，出嚟參選咋，就變咗係一個即係出嚟又咩做鬼啊？之前鄭家富都係噶， 嚇， 即係你諗下， 係啊，鄭家富又話佢收共產黨錢嘅，係啊，唉、哎，個個收嘅。 嗱，第一樣嘢我唔信啦，因為佢話自己做嗰個咩唔知咩即 係結婚 都簽個名，佢話佢一日賺嘅錢多過去個立法會議員月薪，首先我唔信啦。第二樣嘢，我覺得咧，范國威啊嗰啲咩仲有佢個咩任啟邦嗰啲人垃圾反骨仔嚟嘅， 係 即係阿鄭家富咧喺 佢师傅嚟嘅 喎，啊，系啊，佢嗰阵时系支持你，你系得到嘅美籍咧，系入咗立法会，咁你都大个仔啦，你下届仲要人哋撑你啊，人哋出嚟选唔得噶， 系啊， 人哋即系唔一定要撑你嘅咩？ 唔系佢咧呢个咧又系 机会你入咗个议会啦。 阿国俊啊，呢个系违反民主原则嘅，佢搞错咗咧呢个民主选举咧，唔系禅让啊，大佬。唔系佢禅让咗俾你去选，让路俾你去选，跟住佢下届就唔可以再选噶，大佬，边有呢条规矩噶？ 即系同埋，即系我想表达一样嘢，就系呢一班人咧，只要同佢有一啲利益冲突啊，特别个九万六啦，即系嗰个位咧，佢就会唔理你点样帮过佢，就算你因为你嘅关系， 就因为佢个咧就帮过佢嘅契弟咧。其实同王明达差唔多嘅啫， 就系贱咯，所以嗰啲咁垃圾咩陈达涛啊，啲咩张秀贤啊、陈乐恒嗰啲，唔好再喺度扮嗰啲咩本土人咩和解，你嘥份啊！即系我和解唔系单方面，唔系讲出嚟噶，系真系有啲嘢你系即系你释出， 同意。 有啲人觉得你变咗，咁你咪可能就算某啲议题去做，咁但系好明显而家成个系全部泛民都唔系啊嘛，所以我自己本身由咁撑泛民到而家，我一个即系我之前都同城区讲过，就话要啲反对派换血，就系要磨你嗰把反对派嘅剑啊嘛。而家我的取态就系依而家依一刻个班咧，全部都换捻晒佢嘅，全部都系垃圾嚟嘅，即系将来。有冇本土派選都好，冇咪唔投票咯。有咪可能有啲人記得支持我咪投咯。但係就一定唔可以投泛民咯。即係你如果你心軟嘅話咧，你投咗佢，你下屆都係佢嘅，再下屆都係佢呢班人嘅啦。 即係你投泛民咧， 罰過佢 就係啦，冇錯，投泛民咧就等於懲罰自己嘅嚇。呢個啱嘅。 即係佢哋係感受唔到話佢哋原來做咗錯事之後，所以我都冇成本嘅，咁繼續都係咁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最大，我話俾你聽，點解最？呢、這個有例子去證明我講嘅嘢啱嘅。嗰陣時民主黨喺政改之後，咪直選得七席變四席，咁佢下屆嗰個政改係咪唔夠膽再贊成啊？ 係啊， 即係根據佢哋行，即係叫做即係行一小步嗰個原地踏步原則。其實上一次嗰個政改方案更加值得去投票俾佢哋2010年投嗰屆，即係根據佢哋嘅邏輯啊，即係話你實手人。个个有得选、哦，喂，又冇即系有筛选千二人选，同有筛选几百万张人几百万人选，咁根据你嘅逻辑，你都应该去投票啦。咁但系点解佢冇去投赞成？第一，因为佢哋喺直选嗰度受到选民嘅教训，佢哋唔够胆再犯呢一次。第二，因为佢哋支持政改嗰一镬咧，系对自己有利益嘅，因为超区有得选啊嘛，特首冇得选啊嘛，佢咪我利益去蒙头咯，就系咁简单咯。所有嘢都系呢啲咁嘅政党嘅利益嘅计算，所以啲人我都系呼吁啲人咧，即系唔好心软，因为我身边仲有好多朋友仲喺度讲啲咩即系轮动啊、2020啊嗰啲咩 哦， 陈海欣嗰啲 咁落后啊？ 系啊，因为嗱，我因为我点解无啦讲起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值得关注，又系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呢个。即係禍害香港嗰班人之中最勁嘅一個，呢個就係戴耀廷。佢早幾日咧，仲喺度講話，佢可能想 sell 佢啲新書啦。佢就話咩嗰陣時2016年嘅雷動計劃咧，就低估咗即係嗰個成效，就原來咁多人支持嘅，就諗住喺2020整個雷動2.0咁樣。哇！我覺得呢樣嘢咧，真係要而家開始咧，就要大力即係去宣揚，去打擊翻佢。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当时提出雷动嗰阵时系以一样嘢就话以科学嘅方式去叫做喺选举嗰度帮嗰啲即系边缘嗰啲接近落选同当选即系喺个边缘嗰度嗰啲人啊嘛。但系选举后之后咧， 佢边个操纵啊？其实系 讲大话嘅。 系 佢话咧系喺 Telegram 嗰个群组咧，由最活跃嗰几条友去决定。 话 呢种系咩双意识嘅民主去陷入呢个咩代议政制啊？即系我心谂你真系你咪即系呃人咯。 系啊， 你话以科学嘅方式，即系话可能根据民调啊，或者嗰阵时选举日嗰阵时嘅做个调查啊咁样噶嘛？即系以我嘅理解，应该系咁样啦。但系你系呃人啊嘛？后屘睇翻个结果咧，佢即系呢样嘢本身系反民主，我梗系唔认同啦。但系根据佢嗰个。策略嚟，即系睇翻佢策略都系失败，同埋佢系有私心嘅。 系 第一样嘢咧，所有嘅本土派，除咗游慧贞啊，呢样嘢一阵间再讲。 所有本土派系都唔纳入嗰个投票，即系要救嗰个名单嘅、 啊。 包括咧梁仲恒明明嘅，大家知佢后屘赢咗啦。佢嗰阵时掉人哋去嗰、那个放弃嗰个名单嗰度，话要投阿范国威啊。即系你系攞晒所有民主派或者本土派嘅人喺个名单，但你净系帮你自己嗰啲人啊嘛，咁你咪即系害咗人，即系好彩，即系我相信本土派投票俾梁仲恒嗰班满白痴去听你讲啦，即系如果系听你讲都唔系本土派嚟噶啦， 系， 咁同埋第二样嘢咧， 系， 呢样嘢咧真系要值得屌嘅，呢样嘢我系好兴嘅，就系咧，大家都知道九龙西上次嘅选举系得即系有六席啦，咁建制派好保守出咗两席，即系咁如果两席系好稳阵嘅，梁美芬同蒋丽云。但是呢即代表啲乜嘢呢，就係剩返嗰四席爭嚟爭去都係非建制派㗎嘛。咁跟住佢呢竟然即其實係冇雷動嘅必要㗎啦。佢竟然呢叫人哋投俾呢、這個黃碧雲、毛孟靜、劉小麗同埋游慧晶，就叫人唔好投鬱敏。咁呢啲係咪垃圾呀、啊、如果係爭嚟爭去我都係嗰四席都係非建制派。点解你仲会雷动啊？点解你嗰个名单成日要踢走郁敏啊？你咪有私心啊？你咪打击私敌咯，攞个雷动，所以扮晒嘢。如果你一开头啊，即系好似嗰啲咩李柱铭啊、陈老太嗰啲，话喂，我嘅支持者支持边个，呼吁你投边个，我觉得冇问题。你而家呃人啊嘛，话一个以科学嘅方式去急救人，后尾咧就证明原来你系有心打击私敌，唔系跟啲乜嘢科唔科学嘅。即系呢啲咪就系垃圾咯，二人二人仲想嚟搞，所以我觉得呢坛嘢咧，即系我哋呢几年咧，即系要特别去宣扬呢一样嘢，唔好俾件垃圾咧再喺度有心喺度搞祸，第一啲有心人或者新人出嚟选，即系你戴耀廷第一件垃圾，你搞边样你系衰边样，你系骑劫占中，你系搞祸晒，雷动你又搞祸晒，跟住风云计划你一定系搞祸，你谭香文做咗咁多年区议员都出嚟插你啦。话你咁嘅会做多个负面效果，就系好似何秀兰咁样去走咗冇做嘢，然之后等后屘嗰啲人系好难选啊嘛，因为你话中环计划系要填补嗰啲空白嗰啲地区啊嘛，即系临尾先选啦，咁你系会搞祸人哋啊嘛，即系呢件垃圾唔该收皮啦，即系我觉得大家要去即系要警惕呢样嘢，同埋而家我都即系叫做。调整咗个心态，有时我都唔会话喺一啲就闹咗先，我即系尝试去同啲人去沟通，咁我发现咧，即系都有少少成效嘅，因为我今日出咗个帖咧，就讲呢个泛民咧就即系冇去投票啦，有关呢、這个港铁话一次 紧急嗰个紧急， 系啦，咁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未知系一个人 send 俾我嘅，而呢个人本身咧都系撑刘小慧嘅，但后屘我同佢讲咗一排，跟住停咗。冇收到消息啊！咁今日佢 send 俾我話啊，有泛民即係冇投票啊，咁樣叫我出 post 咁 樣，宣揚成功啊！ 證明係啦，即係你救得一個得一個咯，即係有要分翻開，有啲人係救到，咪慢慢同佢傾咯，咁樣咯。係啦，咁我都講咗好多啊，咁就 唔緊要。喂，今日好多謝曬阿郭俊嗰個分享啊，係啊， 係啦，即係留翻俾其他益友啦，咁就好大家喺呢个选举嗰度就即系尽量去即系话翻俾啲人听，系啦。同埋我听日咧，即系我都即系其实联络咗阿基哥嗰边嗰啲团队，我听日都会即系去帮我去开街站咁，即系。 哦，哇！真系好犀利喎，呢个阿郭俊真系咧， 去 参与落力参与下咁啊！喂，希望你嗰、那个 我就唔系话帮得好多嘅，以后自己都好忙嗰啲嘢做，但系咧就即系尽量去。因為我自己參與個選舉，其實咧，即係如果係見到有啲人去幫手咧，義務幫手，其實真係好窩心嘅。即 係 我想話俾基哥聽咧，唔好怯嗰、那個即係嗰個黎集團，即係繼續去堅持去選舉。 冇錯， 無論係結果係點樣，大家即係證明，其實投咗嗰班人咧。就真系投民主嘅，就唔系投民主派嘅。 系啦，冇错啦。啊，郭俊讲得好好啦，就真系投民主一票，就唔系投民主派一票。嗱，即系呢个画龙点睛啊！啊，好，阿郭俊，你嗰、那个追击政棍小队咧， 好搞笑啊！ 系要继续努力。 雷动计划嘅 吓点啊？ 即系 Telegram 咪讲咧，何志光第一种啊。 哦，是因为你俾你喺度搞嘢嘛，我哋本土台走去搞嘢嘛。 唉、哎，所以知道佢哋根本就唔系跟结果噶啦。 咁佢咪就系唔系根据嗰、那个？嗰阵时我哋就系、 是， 所以点解嗰阵时我哋专登走去 Telegram 嗰度叫人喺度玩嘢，就嗌人全部扰乱佢嗰个雷动计划呢，就系、是、因为要话俾大家听，嗰个雷动计划根本就是假噶嘛。到最后雷动计划其实系黎动计划啊嘛，系黎智英钦点边个就系边个啊嘛。屌你边捻度有人会信佢嗰、那个咁嘅，即系出到嚟嗰个名单弃保名单系真系根据嗰个科学嘅结果噶，一定系黎智英钦点啦。屌你老尾， 何志光第一咯。 如果根据结果，佢又要捧阿何志光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即系话俾你听系假噶咯，咩雷咩动啊，咁啊黎动。 踢爆佢係啱嘅，李温斯做得，因為我就算當佢即係後屘佢嗰個講法話、真係跟嗰班人誒嗰少數人去討論，你都白痴啦！如果我係建制派，我揾四五十條友落去喺度群組討論， 係啊， 到時啊，我叫咩啊？叫啲人投嗰啲吳文遠啊咩嗰啲廢柴，一定唔會選嗰啲， 跟住 谷佢幾萬票，可能後屘又落鼠高票落敗咁樣。即系你唔好咁白痴啦，即系喺个群组少数人去讨论，跟住佢讲一句嘢先兴嘅话咧，即系话系跟嗰个活跃度，即系同你嗰、那个活跃咧就成正比啊，你嘅权力。咁喂，照你咁讲啊，咁如果嗰啲翻工翻一日翻十个钟嗰啲市民系冇权出声啊，系咪参与嗰啲好似唔民意嗰啲唔使做嗰啲就大声啲啊？系咪咁样先？即系我觉得唔系啊嘛，系公平啊嘛，你有乜理由话喂我参与多啲我就大聲啲咁樣啫，同埋可以係俾人俾敵人俾其他陣營嗰啲人去擾亂嘅，所以塔就上都係白痴啦，雖然佢發現係私心。即系我 希望啲人佢唔系嗰啲讨论嗰啲全部假嘅啫，佢最后都系黎智英。今日黎智英话事，最后就系、是、啊，全部阴点。 到最后系咪即系嗰几间话事？我都怀疑咁就系嗰班人即系话事嗰班 后屘 嘅啫嘛。 后屘佢仲喺度认叻喎，话咩？即系佢开头俾人闹啊嘛，后屘咧就话我经过啲人鼓励咧，就原来我唔系负资产嚟嘅，我会继续努力。 唔系嗰个咧大妖啊！咩佔中三妖啊、三恥啊嗰啲咧，都係門前做，即係做鬼卒嘅啫。佢背後咪係肥佬奶，屌咩啲做醜嘅。所以即係等於有啲友，唔係即係等於有啲友走去鬧咁嘅選舉主任，屌咩係人都知唔係個選舉主任決定㗎啦，就一定係背後嗰個政權去決定㗎啦，係咪？所以呢啲咁嘅咩三妖啊呢啲，即係基本上你討論佢嘅黎動計劃咧。就唔使讨论噶啦，因为佢背后根本上就系黎智英去嚟到去做阴点嘅啫嘛。 活跃嗰几个话事。 咩 Telegram 会唔会有整色整水喺度吓？到最后都系黎智英决定。 因为我嬲点解咧？因为佢喺度仲要喺度认叻啊嘛。时候话我今次咧就史无前例就达至个三十席，跟住我心谂，喂嗰啲进账咧喺功能组别嚟有关系捻事啊？你咁都攞出嚟认叻，即系 认叻冇所谓，苹果日报会登啊嘛。吓、啊，苹果日报会帮佢配合噶啦，呢啲 系咯，即系佢啲人喺度认屎认屁，你屎本身佢喺度玩咩嘛？我今次直选啊，十九席就多过上次，因为系港岛区嗰一席啊，调咗去新界，调咗去九龙西嗰席，跟住人哋唔出三对出两对，你先有呢个系自然增长嚟噶，你同上一次同二零一二一样转得咁垃圾噶，佢话咩史无前例攞到十九席，我心谂。喂，2008年咧，人哋30席直选攞19席，嗰次啊选得靓啦。你而家35席攞19，点叫做史无前例啊？低人仔，即系你计数你都唔识计份数啫喎，即系你唔会出嚟讲咩教授，你根本就所有嘅结论咧都喺度赞自己啫嘛，兜个圈出，跟住成班嗰啲泛民噶啦，嗰啲白痴唔聋聋嗰啲咧就喺度围住我咩大教授啊，加油啊，下次点样点样。即系我希望大家咧，即系从身边嘅人嗰度，即系入手先啦，咁啊。 冇错，同意。喂，咁啊，继续努力下，郭俊。 好。 O K， 喂，多谢晒你电话。好啦，拜拜。好啦，喂，咁我咧就有一则嘅咩啊？你讲咩啊？ 我即系呢排我成日听 D 一百六花生台咧，有样嘢都几搞笑。 咩啊？ 即系咧，阿玉敏出咗个三日不没有，即系不投票呢样嘢之后咧。 吓。 佢系咁屌玉敏，话佢系鬼啊嘛，话咁样会益咗建制派。咁然之后佢哋又讲咧，嗰阵时啊，泛民唔参加林立，会唔会过晒啲恶法咯？ 吓， 咁佢话即系变相肯定阿基哥。 点解变？点样变相肯定咗佢咧？ 即系佢话佢哋唔参加林立会， 吓 就过咗好多恶法，咩公安条例嗰啲， 吓 因为点即系咁样会益晒建制派啊嘛。 哦，咁即系佢咁佢佢哋应该参加林立会先啱啊！ 即系佢系变相肯定基哥走入林立会。 哦，佢闹嗰啲都废噶啦，就算郁文走出嚟话支持李卓人，佢都照闹噶，你知唔知啊？佢又话想啲等啲人唔投李卓人啫嘛，咁样咯。佢点乜都有闹噶啦，基本上系。总之郁文讲乜 唔系泥派，唔系泥派集团。 就因为总之郁文就系一个即系、就是、anti 泥派嘅一个标志性嘅人物啊嘛，咁佢讲乜佢都闹啊。咁好啦，咁啊，即系有一则嘅即系趣闻咧，同大家分享啦。话说咧，头条日报咧就即系三日之前有篇文章啦，我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那个标题咧叫《人生马拉松》，一个吓死宝宝嘅胸章。咁啊，嗰个咧就系、是、屈咏贤专栏嚟，咁啊，即系大家听听咯吓。咁啊，搞咩咧嗱？即系嗰啲即系前言就唔讲啦，好啦，咁啊气郁啦。佢去年九月啊，28年冇翻过大陆嘅张文光咧，攞住江岭回来嘅回乡卡，踏上丝绸之路。嗱，呢个又爆料啦，即系张文光好似从来冇讲话自己翻过大陆噶。好啦， 我佢班嘅时候话自己翻唔到大陆。 系啦，咁如果原来佢攞回乡证噶咯，吓咁啊，即系由敦煌嘅鸣沙山走到莫高窟。张文光的腰间一直隐隐作痛，他以为是胃病，直接走到瓜州，是一地名来的，咁啊再也受不了啦，咁啊当夜咧就搭的士直赴最好的医院，急症室的医生咧有年轻的小伙子，检查之后咧就对张文光讲啦，话你唔系胃痛，系胆囊炎，情况危急，要立即开刀啊，呢种手术咧佢一年操刀200多次，请放心。咁啊，屈荣贤就话啦，对于一个以闹共产党为业，半世人宣扬内地有几黑暗，年年喺维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追究屠城责任嘅政客嚟讲咧，要瞓喺大陆制嘅手术床，由中国医生攞住个刀去劏佢个肚，呢、這个画面太难接受啦。按反对派嘅思维咧，医生可能喺割胆之后咧，乘机攞埋佢个肾。甚至放个监控器咧喺佢皮肤底下，咁啊咧，不过咧因为病情危急啊，张文光咧顾唔到咁多啦，第二日就做咗手术。咁啊，手术咧就微创嘅，做咗2个钟，张文光醒嚟咧，第一眼见到竟然系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嘅徽章，咁啊真系吓死宝宝啦！其实嗰个主诊医生嘅胸章咧，而家好多内地服务性行业嘅党员都会佩戴。手术之后咧，张文光留医6日，出院时埋单成为9000大元，专业加平咧就唔系重点，重点系一班共产党员救咗一个闹共产党人嘅命吓。咁啊，当每年64李卓人仲重复地即系29年前嘅见证咧，咁屈荣贤就话希望张文光亦都勇敢咁站出嚟向世界人咧系讲讲咧救佢一命嘅人系共产党员吓，咁啊即系呢啲就好笑，又有共产党员嘅医生就救咗张文光一命吓，咁你系靠呢啲人 投降啊投降啦， 你咪靠呢啲咁嘅人。咩结束一等专精咪屌你老母，真系嘥气啦！ 即衰过口头勇武， 屌你老母，你自己走下去个敦煌莫高窟嗰度，肾囊咩胆囊？ 你睇文化博物馆咪白走咯，敦煌。 咁我讲过噶啦，我叫佢睇 Google Map 噶啦，佢唔捻信啫嘛。咁你去捻到咪系俾个共产党员救你，冇面啊，大佬！你冇面啊，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年年走去嗰、那个，即系你就做支联会嘅常委，年年真系嗌人哋收皮。点知原来人哋救你一命，嗱呢啲真系好捻好笑，嗱我唔系赞同屈荣贤嘅专栏噶嘛，而系觉得你张文光好捻无耻咯，同李卓人一样咁捻无耻咯，系嘛？ 唔系李卓人无耻啲， 唔系你呢个都无耻噶，张文光系喂大佬，你又攞回乡证又冇公开噶，点解唔同苹果日报嗰度做个专访话攞回乡证翻大陆旅行啊？去莫高窟？ 阿蔡九都有讲啊。 喂，讲出嚟啊嘛，仲话要共产党员救你，你做见证啊嘛，你啲嘢。屌你老母，呢啲咪好啦，好笑你话呢啲人话佢自己声称自己反共啊！我唔知佢点样反共，你为之系？ 喂，你翻到大陆都系嗌翻你口号啊？ 系啊，喂，嗌口号啦！喂，你翻大陆嗌啦！ 人哋甘肃省嘅咩话？ 喂，唔好接受手术啦，搭飞机翻嚟香港先做啊嘛！吓、啊，死顶烂顶啊嘛，食止痛药咪算数咯，系嘛？呢啲人又几多无耻啊？你话？ 吓、啊，即系咧一个签悔过书，一个咧就喺大陆接受手术，就由共产党员医生操刀，真系好笑啊！呢班友系，唉，几捻肉酸啊！呢啲人，唔好出嚟献世啦，好心， 好心都。即系话成日话郁稳投共嗰啲人睇下呢啲嘢， 睇下呢啲嘢啦，系嘛？扩阔下自己视野。 你唔中意佢一件事，但系佢讲嘅系咪真先？ 喂，佢讲嘅嘢一定系真啦。如果唔系真嘅，张明光弹起咧，就话我冇翻过大陆，我冇喺呢个甘肃省咧患过胆囊炎，佢出嚟讲咗啦。屌你，可唔可以俾人哋咁样阴啲阴啲爆鸠你？几多肉酸啊？啲友系啲柒咕碌真系，唉！哇，咁我哋听多个电话好唔好啊？ 我听到个 咯，我听到个啦吓。咁啊，时间咧都已经嚟到10月21号星期日嘅凌晨1:10噶啦。喂，咁张明光真系投共、啊，根据泛民逻辑系， 咁佢真系投向， 即系投向咗共产党嗰个医院。 你已经被接驳到618。 哦，下一个啦。OK， 即系投向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系投共啦，简称。你好客观、啊。 佢系投向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嗰个共产党个医生啊嘛，佢应该要揾个非党员医生帮佢施手术嘛。 你党员唔做。 哇，啱噶啦，呢样嘢系，屌你老味真系。好，咁我哋听到个电话，唔知通唔通啊？吓，唔通下位啦。喂，似乎唔通喎、啊。 喂，再下位啦， 可唔可以？系啦，再下位啦，唉，唔好拉布啦，好啦，系不如接最新嗰个啦，咁样系，快打啦，点几钟可能瞓一觉啊，费嘈醒人啊，因为， 喂， 好啦，喂，电话接通咗啦，你点称呼啊？早晨， 喂，你好，陈区，请我，Max 啊，之前打 过嚟噶，系啊，Max， 请讲一下， 系你好啊，喂，咁。冇就係、是、想講翻咧，今日啊恭喜呢個泛民主派，我哋民主派又多一個嘅智障啦。 哦，就係咩咩智障啊？ 鄭松泰議員啦、 啊。哦。 係啊，話尊貴嘅鄭松泰議員啦、啊，咁啊成功埋堆啦啊。 哦，尊貴嘅九萬六。唔系喎，佢都有區隔嘅喎、哦。你留意一下嗰張相咧，係陳凡企撚咗中間嘅喎，未算埋到堆喎、哦，加一格喎、哦。 埋咗陳凡堆 咯。加一格喎、哦，你要留意喎、哦。係陳凡咧企喺中間咧，作為佢嘅橋梁喎、哦。嚇、啊，即係呢個有啲啟示喎，呢個係。 咁啊，慢慢拉近下距離咯， 係 咪先？ 咪拉近緊。但係咧就未曾可能泛民嗰班咁嘅撚樣都未曾接受得到佢住，我估。 即系你讲话接唔接受呢个问题， 都系睇肥佬奶嘅啫。其实我可以同你讲，肥佬奶话得咧就得噶啦。 咁起码佢哋而家系连即系屌鸠呢个郑同泰话喂企开啲啦，屌你老母都唔够胆。 哦，呢个系啦，冇错，咁都缓和咗嘅，系缓的确缓和咗嘅， 系啊， 同意。 即系你企过嚟啊，大家扮下 friend 揽头揽颈，唔觉唔觉咁啊。第时喺议会度啊，虽然都唔会有啲咩抗争啦，大家咁佢可以即系名正言顺讲啊，我哋民主派点点点，你哋冇得驳佢喎，系咪先？ 都可以咁讲啊吓， 系啦系啦，咁咧跟住咧就啊咁啊讲下， 系 譬如泛民咧好多啲湿鸠嚟抗，即系你睇下佢哋连屌狗郑松泰都唔敢，咁点会够胆喺去港珠澳嗰度同啲官去质问佢哋啊，去举派佢子仔啊，呢啲留翻喺屋企做，留翻喺个 office 嗰度做噶， 系啊，留翻 office 做啦，依个就 系、是。系啊，话咁你个交叉啊，画大啲咁样咁啊，话共产党啊惊到你濑屎咩唔通系咪？ 吓，画大啲个交叉 系啊，咁即系我觉得你一路咁样喺度做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你，即系佢哋所谓嘅抗争咧，其实系消耗紧民意咯。 嗯嗯， 即系本身你问我咧，我就一定唔会支持你东大屿山呢个计划咁样嘅，系真系赌钱嘅、嗯。但系即系成件事就变咗好似俾你泛民骑劫咗。去教化咗，搞好多呢啲咁嘅濕交活動咁樣，咁即係啲民眾喺度不斷俾你每個禮拜都消耗啲民意。嗱，就講上個禮拜密站啊，咩遊行嗰啲，屌你老味，搞到嘉年華會咁樣，咁即係。 喂，咁我想問你一個啦，阿 Max 嗱，你即係你呢個，我想問你啦。喂，到底你認為咧呢一個某港大幫咧提出啊，即係鳩做好過唔做，你同唔同意啊？ 這個我就是想讲这件事。 那个某港大帮是袁德志。 唔系个袁德志系中大嘅，嗰、那个奇力怪，嗰个港大帮叫刘以正，系我唔怕开名嘅有啫，不过你开咗名佢都冇人识啊嘛，嘥气啦。 嗯，咁啊唔识呢啲啊，你开完名都好似冇开过咁样。 系啊，开完名都好似冇开过咁啊，即系费事啦，系。 咩惨啊！ 刘以昌啊，识啊刘以正啊，边个刘以正啊？刘以昌啊？刘以达啊？刘以昌死咗啦，刘以达都已经系。咁啊，识刘以达，屌你真系大明一派嗰个啊嘛，刘以正啊，嗰、那個、叫系。 你输啦，系咪先？ 吓， 咁你头先讲个就冇人识嘅 吓。唔系，咁你点睇咧？呢个鸠做好过冇做论。 咁啊，讲翻个鸠做好过冇做啦。即系如果即系咁样都讲得通嘅话，咁喂，咁匿埋喺屋企瞓觉抗争啊？ 唔系啊，你呢个举牌，所以你咪见到咯，成班友你同我作对嗰班冇耻笑噶。好好笑喎、啊！佢哋明明明明泛民依家喺度鸠做，佢哋依家因为咧，因为佢哋发表过一个鸠做好过唔做论咧，就绑手绑脚嘅。我听以后泛民做乜啲鸠嘢咧、鸠行咧，佢哋都唔会反对噶啦。话俾你听啊，因为佢哋要发表，佢落唔到台啊。喂，大佬唔通推翻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啊？喂，佢呢头先讲完鸠做好过唔做，唔好对啲抗争者抽刀。啊！唔好咧，即系泼冷水，唔好耻笑啲抗争者。屌你老母！泛民嗰班咁嘅捻样，96000拿住张纸打交叉，对着镜头自拍 selfie。喂，嗰啲都可以系某种形式嘅抗争嚟噶嘛？根据佢哋嘅逻辑，咪唔笑得啦，所以咪落唔捻到台咯。你为咗屌你咩同个无敌神区作对，企相反嘅意见，搞捻到自己落唔捻到台，我一定继续讲你呢样嘢啦。屌你妈，你唔好捻落台啦，翻泛民啦，快啲去，我都未捻惊过。大家以事论事啫嘛，啱啱啊，鸠做好过无做，屌你老母噏乜卵嘢啊！呢班人喺度，唔好话我私怨啊！我对呢班卵样冇私怨嘅，大佬。不过你为咗专登同我企对面，就专登噏呢啲咁嘅鸠话，我系一定同你宣传嘅，系咪先？屌你老母，你都唔卵系基于个事实嚟到讲嘅。喂，咁你唔好闹泛民啦，所以而家佢哋冇闹噶。佢哋一完全唔闹噶啦，泛民点样举牌啊，打交叉，佢哋唔闹啦。 佢系攞抗争嚟噶嘛？ 系抗争嚟噶， 唔到嘢噶啦。 吓，所以佢哋咪唔会再出声咯。成班捻样，跟住慢慢就会融合翻去泛民嗰边噶啦，俾人边缘化，俾人融合翻噶啦。 同埋呢一点，我引申即系想讲一样嘢，就系即系身边咧，吓有啲朋友咧，咁啊， 喂，你可唔可以大声啲啊？阿 Max 听唔到啊 ？Sorry， 你大声啲好唔好啊？ 哦，好。吓，咁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咧，都会话用心软啊，即系。哎呀，呢个时候啊，就唔好咁啦，就团结啦咁。 吓，喂，你再大声少少啊！你系咪惊嘈亲人啊 ？Sorry， 你再大声少少得唔得？你对麦要讲，你唔好，你唔好用耳机讲，好细声。你一对住麦，你对住麦嗰个麦嗰个电话嗰个麦讲或者。 好啊，好啊，即系话好多都会叫做心软啊。 吓， 就会话啊呢个时候咁啊，大家唔好分本唔本土啊，民民主咁啊。一齐去屌鸠个政权啦、啊，咁样咁。 如果咁，你本土派执柒咗佢一早就应该要，唔应该搞支旗出嚟啦。多捻鱼啲意见系话俾你听，一早唔好出声屌泛民啦。由激进派社民连开始已经错误啦。如果你呢个理论系成立嘅话，长毛贼应该第一个拉队收皮啦，同黄浩铭唔捻远呢班友讲捻嘢啫。跟住以后引申出嚟，本土派应该收皮啦，香港民族论应该撕捻咗佢，烧捻咗佢啦，搞柒咩？你哋屌你老母，唔捻同泛民有区隔，唔捻屌泛民，屌你咩不捻样噏乜捻嘢？你推翻晒过去由2012年开始所作所为，成班捻样就系不知所谓，搞乜嘢本土派一执柒咗佢，我成日讲噶啦，呢班友成班捻屌噏乜捻嘢啫？依家我哋批评泛民唔系因为屌你老母閪要针对佢或者系有私怨啊，而系睇见你呢班捻样所做嘅鸠行，屌你咪睇唔捻过眼啊嘛，啱唔啱啊？ 啱啊！ 如果鸠做好过无做，乜捻嘢心软，屌你老母臭閪，你一路投泛民咪得咯，搞柒咩？搞咁多嘢把捻咩？唉，收档啦、啊，全部人去，唉。 我唔否认咧，即系譬如上个礼拜物价嗰啲咧。 吓、 啊。身邊有啲朋友咧就話啊，即係呢個時候大家唔好咁樣啦，試下出去啦。咁啊，好慶幸啊，呢個朋友咧佢出完去之後咧，咁佢都覺得哇，屌真係當刮醒自己一把啦！以後泛民左搞搞啲乜撚活動咧，企眼真係唔好去。 我一路都叫唔好去㗎，泥牛嗰啲我都叫佢唔好去啦，足之佢而家都唔去啦。 去嚟做 talk chat 啊？ 即唔系咁，我个朋友佢系自己去咗嘅，跟住见到哇，喺大家咁喜气洋洋啊，嘉年华会咁样，跟住啲议题又俾人骑劫晒，又变咗。 唔系因为有啲友咧唔去咧就个屎忽闲，屌你老母閪咧就一定咧要揾啲嘢嚟做下先得，就觉得咧我哋即系做咗嘢咧就 fulfill 一啲嘢啦，即系好似咧我做咗嘢咁样，做你老母臭閪咩做？一世界咁捻多嘢唔捻去做，就专登为做而做，为鸠做而鸠做，屌你老母有啲嘢唔做咪唔做咯，一点解要揾啲嘢嚟做啫？就是因为那班所谓学界，其实就是学生会界，全部撚样嚟我讲嘅。我怕咩讲得罪呢班撚样垃圾嚟咧？你好多人做学生会上完中落我庄都认同我啊，仇思达讲嘅嘢。就因为你班撚样搞咩学界嗰啲咩啫？次次搞亲游行咧，就每个学生会动之期出嚟咧，就走去参加游行。其实连你自己嗰支庄嘅内阁啊，都动员唔到去。你动之期出嚟咩咩咩咩港大学生会、中大学生会，得两三丁友去，你折堕唔折堕啊？呢班友。你连自己的同学都动员唔到，你搞乜嘢学界啊？你做乜嘢学界代表啊？次次嗰啲学界代表选举、学生会选举，得10%嗰个 quorum 咧就当过当选嘅，求其揾啲人去勾头，年年都系咁。所以王亚文嗰届咪拖冧咗佢咯，社民连之友，我哋咪叫人唔好去投，咪即知你连10%你攞唔到咯，就做唔到学界嘅代表咯，弯捻咗咯，搞到你。咩捻嘢学界啊？你班友成咧讲身位，就话诶、哎，我学界个身位唔方便呢样，唔方便嗰样。你有咩身位啊？你同我仇思达勾一碌齐一碌，全部都系普通人一个。话俾你听，有咩身位啊？有咩身份同地位啊？乜捻嘢副秘常委，乜柒会长，乜捻嘢啊？搞乜捻嘢？你哋高高在上，有冇深入群众去接触你啲同学啊？我话俾你听，一间大学10,000个学生，你求其搵1%嘅人支持你，你可以反仇成功啊！话俾你听。100人够噶啦，你连1%嘅人都动员唔到，次次搞亲呢啲咁嘅游行啊、集会啊，动之期出嚟就2-3个人，两小猫3-4只，讲閪啊你哋，乜嘢学界啊你哋系，反省下你自己，搞亲呢啲咁嘅游行咧，个个动之期出嚟好似搞 gathering 咁样，为搞而搞，为做而做，唔做咧好似去死咁，所以我高度评价城大学生会。佢系唯一一个学生会本地大学大专院校系冇动之期出去参与呢一个上个礼拜日嗰个什么大屿山嗰个游行，高度评价佢。唔系因为我曾经读过城大，对唔住我冇同佢哋呢班友夹过，但系咧我见到佢哋俾人闹，我都挺身而出，即刻系支持佢哋，就系、是、因为一个信念啫。民主咧就系、是、因为相同而团结。就唔系倒翻转头，因团结而相同，因团结而相同，你应该加入共产党，你就唔应该退出学联。当初学联就是一个凌驾性嘅组织，就系、是、因团结而相同。大家咧 under 一个即系所谓凌驾性嘅组织咧，就九大院校咧就全部都系统一口径嘅。咁啊，每一间学校咧都冇佢嗰个自主独立性嘅。所以先我哋嗰阵时先话争取要退出呢个学联。咁啊，每间大学搞，屌你老母喺你家嗰班友咧就搞翻变咗一个变相嘅学联。搞亲乜嘢咧？个个咧就要唉，动之期出嚟搞搞搞。城大学生会唯一一个本地学生会冇去咧，为威为为参与而参与，我高度评价佢一定要，因为佢俾人屌。 即系我自己都系识啲晒，系咁。 成班啊垃圾，你动员多几人啊？有冇深入你群众啊？我识嘅大学生多捻过你，你有冇搞错啊，大佬？我已经毕咗业好耐啦，已经 undergrad。屌你闹醒呢班友先得，你深入你啲群众啦！你每一间大学有10,000+人嘅大佬，你4个 year 嘅大佬，你而家系讲紧，你深入下你自己嗰啲大学嗰度群众，搞下同你嗰啲即系同你嗰啲同学仔系嘛，打好啲关系吓！屌你老味，你成日动之期出嚟得嗰几条友，你搞乜捻嘢啫？呢班友喺度嚟，乜你学界啊？咩身位？我最憎听嗰两个字叫身位，你有咩身位啊？你有咩身份地位啊？做个烂鬼咩咩咩咩腐秘乜秘好巴闭啊？好巴闭咩？ 校内都未动员到 你，你自己都同我动员唔到，你讲乜捻嘢啫？咩身位咁巴闭啊？搞咩阶级啊？喺度嚟，你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送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完全乜用脑嘅？啊！你继续啊咩？诶、哎，你知我讲呢，我好激动啦。 见你好好激动啊，系啊。 唔系啊，呢啲系要讲噶，大佬呢啲班友喺度嚟搞紧乜嘢啫？次次都系为鸠做而鸠做，屌你乜仲要咧整个鸠做好过唔做卵出嚟喺度搭人？跟住咧就我哋学界咧要展示一致嘅大团结，你大咩团结啊？嗰阵时退联讲好咗就话，因为铺铺清啊嘛，要嗰个议题大家系觉得有用，而系嗰个行动亦都有用，先至系一齐做噶嘛。点会变捻咗系为团结而团结啊？咁行翻转头啊，咪开民主倒车啊？呢啲叫做搞咩啊？呢班友，所以成大学生会唔去做得非常之好，我认为系。我事前咧就冇同佢哋倾过嘅。是吗？事后赞到佢不，即系赞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啫。因为佢哋够胆抵抗到呢啲咁嘅所谓咧嘅舆论啊，其实都冇乜人理嘅啫。不过我专登拎出嚟讲， 另外嗰班咪真系搣唔甩嗰阵左胶底咯。 梗系搣唔甩啦，直头搣唔甩，根本想排队翻去啦。上个礼拜我讲咗啦，有啲人啊屌你妈去读媒嗰度做记者，冚家富贵，一讲起呢就嘥鸠气，啲人系。咩有咩身位可言啫？你做咩嘢啊？你嗰啲系咩咁巴闭啊？咁多身位可言，梁天琦有冇身位啊？梁天琦因为冇你嗰啲咁嘅包袱啊嘛，讲嘢有咩身位啊？你做嗰啲乜嘢啊？咩常秘、副秘、乜秘、密秘？咩常委、巴捻闭？你嗰袁德志有咩身位啊？唔知啊，你做咗达官贵人、啊，身位咁我咧，咁点啊？我有咩身位啊？喂，大佬你要深入群众，所以我点解要听电话就咁解啦，系咪先？你要听下嗰啲益友嘅意见，喂，就算甚至乎有阵时我哋 PM 啊都会有交流噶，大佬，你哋 post 嗰啲嘢我都会睇噶，喂，真系会有睇噶，唔系喺度嚟乱噏噶，好心佢哋学习下啦，呢啲嘢系唔好因为你嗰个对方系某一个大学学生会。嘅一个咩职位嘅人，咩会长，咩干事，你先真系认识佢啦。你自己校内嗰啲同学仔万几人啦，你有冇认识过啊？你有冇争取佢哋嘅认同啊？有冇争取佢哋嘅支持啊？冇，我咁讲你全部冇，一味喺度唯唯唯，哎，学界大团结就系几间大学嘅大学嗰啲学生会吓、啊，就喺度唯唯唯动之奇出嚟，好似搞 gathering 咁，每一次都系咁。屌你有咩动员到几多人啫？动员不到嘛？你连自己嗰支装嗰廿人都动员不到啦。 即系所以，其实佢哋即系搞咁多嘢出嚟，咪 结果咪啲仲好似我就话唔好为搞而搞咯，搞唔到咪唔好搞，冇个民气，冇个气氛咪唔好搞咯。即系好似澳门咁啫嘛，你唔见人日日示威，人哋一示威就有效啦。讲閪啊，人哋一示威就有效啦，但系人哋唔系日日搞噶，唔使好似你哋咁样三不五时又话去示威，冇卵用噶。 你搞得多啊，谈得自己都爆上头，哎，政府睇穿你窿嘢啦，冇卵用噶啦，但系转个头得嘅， 咪系冇，事实上系冇用啊， 悭啲啦，系咪？ 事实上冇用啊，你同我拗冇用啊，佢哋嗰班友咩学界，你学咩界啫？你学生会界，讲完唔好自己妄称学界、滥称学界，你咩学界啫？你学生会界代表你自己学生会啫，唔好意思，学咩界啊？你系学界代表啊，真系，即系讲得口响啊！攞百分之十，你攞百分之五十啊！学界代表，我包你界界冇人选得到啊！讲嘢真系身位，不知我最难听又最难顶啊！听到佢哋讲身位啊，你有咩身位可言啊？屌你阿妹，真系未做，即系呢啲系咪未做议员先做政棍啊？有咩身位可言啊？你哋喂，你选呢个位系要服务同学噶嘛？喂，正如喺我喺呢度，喂，我搞台，因为我服务益友嘛，我自己好捻过瘾，又有人听系嘛？喂，我承认噶，我讲过百鸠几十次噶啦，点解冇钱收我做呢个节目？就是、我觉得好捻过瘾，因为好多益友听，咁我咪已经有嗰个 utility 咯，我咪会继续做落去咯。咁你哋嗰班学生会就应该系攞住个心出嚟服务啲同学噶嘛，唔喺度搞身位、搞阶级嘛，大佬。屌你老尾真系！ 呢啲身位啊阶级咪就系喺你嗰班泛民尊贵议员身上学翻嚟，跟住又应用喺佢哋身上咁样咯。 咪就系呢班友咯， 呢个身位嘅概念咁样。 所以呢班依家泛民鸠搞啊鸠做，佢哋唔会出声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佢哋唔出声啊，一个都，因为佢哋系认同鸠做嘛。啊，就系咁啊。 觉得系有用噶嘛，咁样。 我唔知佢讲有冇用，但系总之落唔捻到台。 屌你咪就会越嚟越黐线嘅，你讲嘅嘢啊！ 一定要焗住撑咁样咯。 咪你咪焗住撑咯，唔好落台啊！你焗捻住撑佢，你嗰班成班捻样焗撑啊，继续撑，唔好捻认，唔好捻认衰啊！屌你老母閪，唔好捻认衰啊！嗰班咩啊，鸠做好过唔做啊嘛？袁德志啊嘛，话我向抗争者抽刀嘛？一句泛民你唔好屌啊！话俾你听，佢都唔会屌啦，佢排紧队翻去啦，唉，嘥气啦！ 你够胆屌啊？系咪先？ 你快捻啲叫佢哋屌鸠无敌神区做头名撞翻泛民啦！唉，唉真系。好啊，喂，多谢晒电话先啊 ，Max。 我仲有少少嘢。 哦，好，请讲下。 我冇即都系讲咁选举嗰啲啦，咁 系 即系其实泛民好好捻中意要大家咩顾全大局啊，大局为重啊，咁 要投你出人啊，投佢觉得嘅大局噶嘛，佢嘅大局系咩？咪黎根，咪肥佬黎个局咯，系咪？ 吓 啊，根本就系想即系佢操纵晒咁 系， 始终都仲要系有堆懵閪咁样去交票啊，俾票佢投白票又唔捻得，根本呢班友就系最唔尊重民主选举，最唔相信民主嘅就系呢班所谓嘅反民主派。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嗰啲追擊性運小隊嗰啲 page 咧，即係要搞多啲啊，做多啲咁樣。 哦，同意嗰啲，同意嚇。 啊，咁有班懵閪唔醒嘅，咁係有鳩佢啦，係。 或者爭取到一個咪一個咯，嚇唔醒嗰班就唔係你個目標爭取嘅群眾嚟噶嘛。 啱啊！嚇，即係你同佢呢啲人講都真係嘥氣啊，冇用噶，係咪？咁要醒嘅人一定會醒嘅。 吓， 咁我即系觉得呢啲 page 系有用嘅， 有用，绝对系有用啊！我都同意啊，系啊， 系，咁就系咁多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阿 Max。O、okay, K， 好，拜拜。咁啊，喂，好啦，咁啊，今晚我哋节目时间系咪差唔多？兴旺诊， 好啦， 啊，时间嚟已经一点半啦。咁啊，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嘢，就希望嗰班友会听一下啦，唔听冇办法噶啦。咁 嗰班友会听完之后站喺对方， 系最好听完之后最好站喺我对面。因为我屌你老母，系我根据啲客观事实去讲嘅啫。你啊中意屌你咪专登企喺我对面讲，你咪同我客观事实对着干，唔系同我对着干，唔好搞错。我都系根据个客观事实作主观评论嘅啫。吓、啊，咁泛民家打叉咪鸠搞啊？咁但系根据你嗰个鸠做好啊唔做卵，你咪冇得批评佢咯，系咪啊？而且你哋都好乐于去鸠做嘛，因为你哋唔做嘢会死噶嘛，唔揾啲嘢嚟做又唔显得自己嘅存在价值、存在意义啊嘛。屌你老尾，你得闲开下节目好过啦。屌你老尾，真系啱唔啱啊？唔做噶，佢哋成日话我唔讲呢样唔讲啊，佢哋都好想主导我个节目内容喎。有啲人系知唔知啊？阿兴旺诊， 我自己讲。 屌你老尾，你咁想主导我个节目内容，不如你自己开台讲啦。喂。呢叫做咧网台人人开系嘛？良心非专利，我冇乜良心啊！屌我唔喺香港良心啊！咁你自己开咯，系嘛？简单啫嘛！屌自己又唔捻做 啊！呢啲嘢真系吓边个讲 咩啊？ 同台食饭各自修行咯。 系啊，你有乜问题啫？系咪先？我都唔明白，你专登讲咁嘅鸠做好唔做卵？你系自己揾自己笨柒啫嘛？啊！咪赞同多啲咯， 好多狗 吓， 真系好多狗组嘛，接力绝食嗰啲， 咪佢哋咪继续咩啦，死撑啦，冇所谓嘅，佢哋咪即系话咧，越撑就会越去失去理智嘅，呢啲嘢系吓，我冇担心过，系嘛，咁啊，成大学生会真系要赞嘅呢样嘢系，因为佢系即系冇理到嗰个所谓学生会界。嘅某一啲嘅，你知啊，佢哋会觉得你唔合群啊，或者系即系总之好多嘢讲噶嘛，你知噶啦。喂，即系我哋个个都去，你唔捻去，即系你好巴闭啦，好大支嘢啦，或者嗰样。 咁佢咩反省下？佢当时嘅参选嘅政纲有冇话一定要支持泛民嘅行动先？ 吓、 啊，我相信大部分都冇讲嘅。 都冇啦，唔会有咁写明啦，系啊。咁所以我咪话觉得成大做得好好咯，但系我见到啲人咧就匿名喺 Secrets 嗰度闹佢，所以我咪去即刻挺身而出去声援佢哋咯吓、啊，即系唔可以咁样去冤礼人噶嘛，唔去咪唔去咯，冇问题噶，点解要去咧吓、啊？好啦，咁我哋就系啊阿 Grace 闹嘛，嗰、那个系要支持啊，开名支持啊，屌你真系， 你开名嘅咩啫？ 唔系啊，佢咁中意开人名嘛，咪支持下咯。 你开亲名冇嘢啊？ 唔系，咁我哋都嗱呢啲咪是其事咯，即系证明咗我哋根本个节目咧， 都会有时歧视嘅，不过嗰个部分系少啲啫，即系大部分时间非歧非，就唔系 是歧视最多嗰个林会播嘛。世上最正面的报纸嘛， 哦，咁啊，呢个你讲嘅啫，呢个系，因为文汇报已经将你定性咗为新垣结，自称新垣结衣老公括弧之一，吓自称嘅啫，呢个系， 好正面啦，啲又讲得啱啊， 吓系啊，咁啊，即系冇所谓啦，吓呢啲即系，咁我哋又反省下，我哋都反省噶，即系比如话今日我讲阿刘小丽嗰样嘢。咁我都反省下喎，原来係有个照簿，咁我学到嘢囉，长知识囉，係咪？咁我都认错㗎喎，我係错咗喎，我喺节目开手已经认咗错啦，咁可能有啲又未听，我再唔怕讲一次。 认 咗 次 喎。林起正我唔怕嘅呢啲嘢係，咁咪错咗错咗啦，因为呢啲嘢係事实上嘅错误㗎嘛。 冇错嘛。 因为我事实上係唔知道原来车头晒咗个伤残人士嗰个司机嗰个车主个照簿呢就可以唔使入标嘅。咁我后尾都修正咗，哇！警方如果行过，咪睇下嗰个司机系咪伤残人士咯。如果唔系嘅，你先去即系检控啊，或者各样咯。咁我都有修正啊嘛，而且我认错啊嘛，吓、啊、就唔会落 呢样嘢。阿朴善教授最中意朴嗰个咧，阿、啊、郑宇石应该学下啦。你屈错人，物会谈条，你咪认咯，咁咪协咯。 唔系嗰个专登屈嘅，我唔系专登屈嘅，因为我系知识不足咧而去判断错误啫。嗰个系，咁我认噶、哦。我连个原因我都查找埋个不足，就是、因为我唔知道有关嘅交通规例嘅法律法规啊嘛，即系可以写埋悔过书得，我冇所谓嘅，有冇所谓啫？有咩新慧可言啫？啱就系啱，错就系错，有啲嘢咧个标准咧就非常之清晰嘅，系咪先？即系冇乜灰色地带噶啦，个法律写到明系佢系可以唔入标噶嘛，佢晒咗个照簿系，吓咁冇嘢好讲噶。系嘛？咁冇理由死撑死顶啊！咁啊仲肉酸，希望嗰啲人都会系学习下呢样嘢咯。我会做到噶，系错咗就错咗噶啦，乜所谓啫？错咗最紧要认，系咪？益又唔会离弃你，你错咗死顶咧就唔得啦，系嘛？好啊，咁我哋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啦。咁啊唱晚安歌系咪啊？ 好。 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